机场人员拒绝为他提供离境服务。相信巴西尔现在仍然在斯里兰卡。另外，不同党派透过协商决定在星期五重新召开会议，初步计划在下星期三选出新总统。新任总统将负责组建由各党派参与的政府。曾经在2019年大选落败的反对派领袖普雷马达萨据报有意角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5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75亿2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7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72，啱啱转咗系73.66，升2仙。比亚迪股份266蚊，跌4.2。天齐锂业74.5，新上市。腾讯控股338.2，升4毫；盈富基金21.46，升1毫；阿里巴巴108.3，升5毫；美团182.1，升4.1；建发国际集团17.36，跌1；友邦保险84.55，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24，瑞士法郎7.986，澳元5.304，加元6.028，新西兰元4.805，欧元7.873。每百日元对港元5.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8点，升112点。港金报1613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11美元，卖出172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咯，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噶，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有坏车，咁啊阻咗部分嘅行车线，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返红隧车龙就第一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在新界区荃湾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着横龙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德士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和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宝石湖村碧玉楼、天水围柏惠豪庭九座、大埔太和村新和楼、秀茂坪村秀日楼、牛头角彩福村彩喜楼、大埔富亨村富昌楼、秀茂坪晓丽苑晓和阁、大埔明雅苑明昌阁、东涌日东一村雍日楼、薄扶林华富二村华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系

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和马小强的拍档，我是瑞瑞。 早晨，早晨，我是最喜欢交朋友的马小强。 咁我算唔算交啊？ 交啊， 交啦嘛， 啊、 即系我入唔入到你嘅交朋友系列。 我系、啊、 今朝咧，李婆，我觉得咧，我有少少感动嘅，因为咧、 啊， 我落到嚟即系楼下啦，咁样样，突然之间有个大肚腩男士咧，咁样拎住一沓剧本话，你唔记得拎啊，我帮你攞落嚟咁样。咁我有啲感动就系佢即系系几兼顾拍档啦。 你应该要再感动啲，系因为系我提佢 嘅。咁咧，我就想问下，我就想问下阿马小强啦。再过几年咧，都系当我冇而家咁清醒咧、啊，你会唔会乜都提？喂，你未拉年？喂， 我头先 你个眼镜喺头壳顶，唔使搵。头 先先提你，喂，你咁热，你唔泼下嘅？ 系啊， 下啦， 我哋都提你啦。 系啦、啊， 做 乜 要 为 咗证明我哋讲得唔啱？我就唔 死 人难 忍。 我头先 成个背脊湿晒。 我头先未开麦前，我同佢哋讲，嗱，我冇泼啦。 有冇手巾仔啊？因为 先泼啦，系啊。 唔好再话我成日泼啦，我冇泼啦。 其实我哋冇话你啲咩嘅，我只不过觉得就你有啲习惯都几得意。 咁你热你咪泼咯，冇所谓。 好， 又唔影响我哋嘅。 咁啊好啊吓，即系再有拍档。好，今日提我有，不过其实我系攞咗嘅，其实我已经攞咗啦。 系 剧本咯， 剧本啊，其实我欣欣嘅。 嗰份唔系我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安慰佢，我话放心啦，我话我系都记得攞剧本嘅，暂时啦，第、啊、次我唔记得你再提我啦，咁样 唔系、啊，多谢你呼呼喝喝， 唔系有啲嘢又 插插低低， 不如你讲下你个 version， 好啊， 嗱，好似有两个 version， 你讲之前我讲少少嘢， 好啊好啊， 我呼呼喝喝，因为我太感动啦。即系如果我唔系咁样嘅态度咧，我惊我喊出嚟。 我唔信。 即系我太你，我觉得你咁好。 你讲晒先，俾你讲晒先。 提我攞剧本咧，我系嗰个喉咙有啲翻动，咁我就要恶啲咁话，嘿，使唔使提我啊？我自己识攞啦，即系咁样。 啊，即 系 好似啲阿爸咁啊。爱 嘅背后就 系、 是。 啲阿爸就会咁啊，做咩啫？我知啊，咁样。 系啊。 其实心里面深实系啊。 好彩。 喜滋咁 样。咁我点啊？你讲。 我即系好，即系见到大佬，梗系恭恭敬敬啦，推门。 我唔信。 嗱，系咪啊？嗱，好彩有，好彩有人喺度做公道。 我就系法官大人。 你点会对人恭敬啊？ 你讲法官大人 绝对恭敬 啊！ 我推门，跟住我先鞠躬先，我走神，大佬 讲大话。 嗱，系咪啊？ 跟住我话你唔记得攞剧本啊？我帮你攞咗啦。跟住话。我攞咗啦，跟住佢同我输到啊！你有冇啊？佢话输到$100啊，系啊！佢话我使唔记得攞，输到$100啊！嗱，靓仔， 呢个我信， 黐线！ 第一下 后咗你咁样， 唔系第一下你话恭恭敬敬，我唔信。 哦， 第二下我同你讲嘅嘢嘅话，系应该都叫你泼 啦， 泼啦！ 系啊，跟住佢就话黐线落埋你啊！我唔记得攞啊，输咗$100都办。 做得好，做得好。 跟住佢唔识反，跟住佢唔识反应咩啊？佢你知佢反应慢四， 系啊，佢系 四五拍噶嘛。 寻日嘅反应嚟， 佢又唔系好明咩啊？输咩赌啊？ 喺度捞定喺度。 我话即系输咗$100，如果我攞咗，喂，我觉得咁简单，我都要讲三次。 系我明 意思，你如果。即系如果我真系有剧本喺我身，你就输翻，好简单啫嘛。 系啊， 佢 唔明啊， 佢谂咗一阵。 跟住你点啊？用咗半个钟头 解 释 俾佢听，即系话如果我有剧本，你就要俾一$100我啦。 吓， 哦，咁我攞俾佢睇啦。嗱，呢个我剧本，佢啊系喎系喎系喎， 我仲要比较一下，咦，系喎个题目一样。 佢仲要比较一下， 系啊， 两份剧本一睇就知一样啦。佢仲要对嚟对去对嚟， 即系第一个系边个讲嘢咧？咦，系 由个剧名开始，哦，一二三四。喂，佢个 IQ 已低到咧，test 都 test 唔到。 呢个同 IQ 系无关，我都系同 IQ 无关。 好似佢琴日讲嘛，你话呢个咧，其实都系等于你老啦，唔关咩事，系你老啦。 佢要捞嗰啲嘢， 要捞 系啦，系 LOAD 个捞啊，唔系出嚟捞个捞啊。 咁所以今日我就得到$100啦。OK， 好嘢。 哦，咁就当系啦。 系啊， 系啊。 我好似我同你咁讲嘢嘅话，所以嘅都输到$100。 得，冇所谓。 咁我咪发达。 你发咗。有得喺度一齐做节目就系发达噶啦，咁开心啊！ 大家一齐听节目嘅话，都系我哋发达啦，系啦。 多谢支持，我哋三个钟嚟又开始啦。去天地经过室啊，好热啊，泼下先，哎呀，好热啊！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Dale 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y!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Macarena tiene un novio que se llama de apellido Vitorino, y en la jura de bandera del muchacho se la dio con dos amigos. Macarena tiene un novio que se llama de apellido Vitorino, y en la jura de bandera del muchacho se la dio con dos amigo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y! Macarena, Macarena, Macarena, que te gustan los veranos de Marbella. Macarena, Macarena, Macarena, que te gusta la movida guerrillera. ¡Ay!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Macarena sueña con el Corte y se compra los modelos más modernos. Le gustaría vivir en Nueva York y ligar un novio nuevo. ¡Ay! Macarena sueña con el Corte Inglés y se compra los modelos más modernos. Le gustaría vivir en Nueva York y ligar un novio nuevo. ¡Ay! Dale 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e 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现在啦，今星期三早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今日咧风骚浮人呢一个客家婆来了。咩话？ 咩话嘛？ 藏命花， 藏命花花， 我就忍。 打牌儿， 忍到个 打败你啊嘛！ 哦， 忍到个十二点我就爆。 我唔系好敢讲，佢你嗰句，我成日惊讲咗啲。 嗰个唔得，系啊，打败你就得。 打牌儿， 打牌儿， 打牌儿。 天气炎热啦，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4%，想凉少少得嘅，听住我哋呢个电台，听住呢个节目，风骚快活到晏昼一点。同埋今日我哋仲有小朋友电台同心同听，亦都有中医啊，同我哋讲下嘢。讲下养生之道，讲下开心，啱晒。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有句说话咧，叫做咧有异性冇人性，有冇听过啊？ 有 冇做过？有 冇做过？ 梗系做过啦，一定会啦， 多多少少可多多少少都会嘅， 一定会噶啦。 其实呢句说话有啲贬义啦，即系冇人性就假嘅。不过有阵时咧，吓冇贬义啦，你觉得呢句说话？ 冇啊， 咁为咗男朋友、女朋友而有时即系将朋友摆埋一边，我觉得都好正常。 唔系，同埋我觉得嘅就系今日你话我，他朝你都军体有 系啦，系啦，一定会噶啦， 都有呢个机会，系啦。咁喺网上咧有一集系叫做咧有异性冇人性的对话吓、 嗯， 放闪黑人憎的对白咁样样吓，咁啊听下听你觉得佢黑唔黑人憎或者系咪冇人性啦咁样，咁啊幻想咯吓，一个朋友打俾另一个朋友就话啦啊，应该女仔嚟噶我估吓，听日得唔得闲啦？我想同你陪我去买化妆品啦咁样，唔得哦，我 boyfriend 约咗我，咁佢朋友就吓。 你琴晚先同佢食完饭啫，今晚陪下我啦。唔得哦，今晚我都仲系想陪佢喎，咁样，即系咧个 friend 觉得点解成日都系陪，成日都系陪佢，永远冇一个空档期咧可以预出嚟俾啲朋友嘅咧，咁样，咁呢个就真系活生生演绎咗有异性冇人性啦，系嘛，即系完全 咁唔系好有心啫， 好正常啫， 咁、都睇唔过眼啊啲朋友， 但系咧可能 小气啩， 个朋友好想佢陪，但系可能你陪完佢又再陪佢又再陪佢，几时先轮到我啊？ 系啊，嗱， 大佬 喺呢件事上咧，嗌陪买快速。化妆品嗰位小姐咧，我减佢五分。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我唔得，系啊。 化妆品嗰个唔啱，咁自己去买咯。 咁我想问下阿 Yu，你平时即系之前吓，拍拖之前，你有冇啲闺蜜系真系成日好似筷子姐梅花咁，成日陪住啊，食饭啊， 我有。 咁你嗰、那個嗰、那個、落差可能好大嘅咯，即係當你一拍拖，你完全唔得人陪佢，佢會覺得好難受。 你咪自己去揾另外嗰啲唔係拍拖嗰啲去陪你咯， 啊、大把閨蜜啫， 唔係 係。OK， 好，另外對話啦。聽晚 五成喇叭頭先嗰個 五成喇，我都覺得係 好。喂，聽晚 都扣分， 閨蜜扣咗五分、啊，閨 蜜又問啦、 又嚟啦。 聽晚 咧，不如嗰叫阿珍， 阿珍阿珍又打俾佢啦。阿珍打俾佢就話：喂，聽晚食晚飯咧，呢個女仔就話。等一阵嗬，点解等一阵啊？我问问我男朋友俾唔俾先， 俾唔俾啊？ 佢冇话俾唔俾嘅，即系我问问男朋友先，即系 问问佢先。 咁潜藏嘅台词可能就系睇下男朋友介唔介意， 有机会唔陪你咯。 有 机 会，如果男朋友话唔好，我想约你咩？ 同埋就系男朋友揸主意咯， 系 嘛？ 系啦，咁你又觉得点咧？个感 咁就会唔舒服啦。如果我系阿振， 点解你自己唔可以揸主意啊？你系我朋友嚟噶，我系你朋友嚟噶嘛？点解食饭要问佢只狗？ 咁就好切合下一句嘅就，你真系有异性冇人性，啱唔啱？ 系 系咪？你再套入去呢一句说话啦。 你一铺你帮阿振 吓？ 你帮阿振 呢一铺我帮阿振。 O K 好 系啦，即系佢会唔舒服咯。 我代入个男仔度先，你问我啊。 系啊，阿振咧打电话嚟咧，话咧啊一阵间想同我食饭啊，去唔去好啊？ 唉。唔制啊！你陪我啊！ 喂，阿珍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有异性冇人性， 我陪男朋友啦，唔陪你啦 ，pass 呢个 pass。 其实有可能咧，未必系男朋友要佢陪啊，男朋友可能唔中意阿珍添啊。你个 friend 好麻烦噶，鬼先咁多嘢讲，唔好去啦。 咁呢个就佢个本色，佢谂多咗， 会唔会系咧？ 你做咩要谂咁多嘢啫？唔系，我觉得佢如果系阿珍，我只不过就系套用嘅，就系话如果系。嗰個朋友應該係會係你講嘢嗰種嗰種感覺咧，令到我唔舒服啫。係 啊，你同阿珍食啊食唔食啊飽啦。 係 啦， 你 斬 釘截鐵同我講就係話誒唔好啦，我哋遲啲，不如咁樣啦，我得閒我約你啦。係 啦， 咁 啊 OK 就唔需要問男朋友。 變咗阿珍有對個男朋友有少少 失敗，因為你咁樣做嘅話咧，係會令到阿珍同你嘅男朋友咧係大家會有誤會嘅。 冇錯， 係咪？因為佢就會覺得自從你有咗個男朋友之後嘅話咧，啊閨蜜咧就冇啦，係咪？ 同埋咩都要佢同意啦， 係 啊， 冇錯。 下一個仲衰啲添嘅， 哇！ 咁阿珍就問啦：，喂喂喂，有呢個套戲好睇㗎，我哋睇啊，我訂飛啊。都 OK 嘅，你訂三張嚇？點解三張啊？ 我 男朋友都要去 嘅。 咁咯， 嗱，不如咁样啦，呢一个啱啱拍拖嘅闺蜜，不如叫做阿娟啦， 好啊，阿 珍同阿娟，好冇？ 跟住阿华仔啊，嗰个华仔 同阿华，好冇？ 阿娟就 呢件事当中嘅话， 三张咯， 系咁，我哋大家一齐喺度讲咯。首先，我觉得嘅就系阿珍， 阿娟， 阿珍系冇错嘅， 系啊， 其实佢话成日都系提出邀约啫嘛， 系啊， 好啦，咁至于就阿娟嘅话，阿娟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你搞错啊，用嗰两个字系黐线嘅你，我约你啫嘛，做咩又要拖埋你个男朋友出？ 我都唔熟佢。 系啊，同埋我又唔识佢。你话如果好好地佢介绍过俾我识嘅，咁有时间唔中三人行可以。 系啦，三人行怪怪地嘅，即系嗰个阿珍咧会觉得好电灯胆嘅。 但系我 坐到入戏院里边一熄灯咧，佢两个梗系乌埋一齐噶咁样样，一路睇戏啊，细细声 捉两只手啊， 系捉两只手啊咁样。 又或者系 kiss 啊咁。 系咪你啊？通常唔系你行。 我今次我做电影院买飞嗰个，你嚟买飞。几多位啊，小姐？ 三位唔该。 三位边人三位噶？最多咪两位？呢个咁识做啊？我都觉得系啊，你睇咪睇，唔睇咪算咯。 嗯，好啦。咁至于你话，如果阿华就唔关事，因为阿华都系被无端端拖落水嘅啫嘛。 系咯。 但系其实我觉得就要问一问阿华，其实我想唔想睇先？ 系。 可能阿华唔中意睇 Marvel 戏咧。 系啊， 同埋阿华都唔想同埋你同埋你嗰个 friend 啦。 系啊。 如果你話睇啲艷情片就更加唔好啦，係咪先？係嘛？ 啲 記 者匿喺屋企睇啦，匿喺廁所睇。 好啦，成立啦呢鋪。 好，下一個咧有少少成人嘅，就係咧阿娟啦，阿娟今次打俾阿珍啦嚇。哎呀，我男朋友琴晚好鬼热情啊！ 黐线， 我哋啊，咁， 讲俾人听做咩啫？ 我哋咁， 你自己 讲出，对唔住， 系有啲人 其 实 系会讲， 系有啲人会 真系噶， 因为我听过，我做过阿珍， 哦，佢好劲啊！琴晚佢唔知食咗咩，佢哇玩到三点几， 会讲呢啲， 但系嗰次阿娟打电话嚟嘅就系同我讲嘅，就系话佢唔得啊，佢系倒转你。 但 系 其 实 我想问你女仔， 倒转地球啊呢铺， 我想问女仔，关个朋友咩事？你话俾佢做咩咧？你点解 好困扰啊？因为阿娟好困扰、啊。 佢呢个唔系困扰，呢、這个阿娟咧就是、开心啊，即系想话俾佢听，哇，男朋友琴晚啊， 系啦， 好鬼热情啊！ 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若果你系困扰嘅，你打电话嚟俾我嘅话，我作为阿珍，我一定会帮你，我会介绍医生俾你。 哦、 但系如果你系唔系困扰嘅，你打电话嚟 开心嘅， 纯粹只不过系一个 show off 嘅话咧，我作为阿珍嘅话咧，我就一定谂啦。 冚线， 系，见面 啦，关我咩事？ 真系好乞人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六个司长和副司长到立法会出席前厅交流会，同议员交流。今日的前厅交流会一共分为三场，每场大约25分钟。首场交流会由直选和部分选委界议员出席。会前，李家超联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人在前厅外合照。李家超早前说，建议每个月在立法会大会前举行前厅交流会，由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5至6个局长或者相关官员出席，交流不同议题。警方凌晨在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拘捕26个男子，年龄介乎22到58岁，部分人怀疑有黑帮背景。警方接报有人在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进行违法活动，包括聘用黑工和非法入油。行动中有13人是非法入境者，8个人过期居留，其余5个人分别涉嫌使用虚假文书、雇用非法劳工、无带身份证或者是被通缉人士。警方扣留3架汽车作进一步调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61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57宗確診和204宗無症狀感染。本土確診個案中，廣東佔最多的16宗，當地亦都有6宗無症狀感染個案。甘肅本土有69宗感染個案，其中8宗是確診。上海本土就再多55宗個案，包括5宗確診和50宗無症狀感染。社交媒體 Twitter 日本美國特拉華州法院控告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違反協議，要求法院命令馬斯克按股價格完成收購，涉及440億美元。起訴書指責馬斯克違反收購協議的一連串行為，為 Twitter 和公司業務蒙上陰影，批評馬斯克隨意改變主意，破壞公司營運和股東價值，然後一走了之。馬斯克曾經表示，终止收购原因是缺乏垃圾邮件账户的信息和不准确的陈述，构成重大不利事件。 Twitter 反驳马斯克的讲法是缺乏依据的借口，认为放弃收购原因是近日股市特别是科技股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45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37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2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7，升6仙。 比亚迪股份269.2跌一蚊，腾讯控股337.8冇起跌，天齐锂业73.85新上市，盈富基金21.46升一毫，美团182.7升4.7，阿里巴巴108.3升五毫，建发国际集团17.66跌八毫，友邦保险84.4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13，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2，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3点，升86点。港金报16,13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9美元，卖出1,72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土地审裁处对出啦。由于系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过晒新山道啊，喺启德隧道嘅出口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啦，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咁所以东九龙走廊啦，龙尾咧排到去新山道，咁引致到咧启德隧道暂时就未需要间封，咁可能稍后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刚才讲了，由于受加士居道天桥坏车影响，所以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的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就挤塞，龙尾在宜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和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嘅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的主要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均为18-19岁的新兵，书写了一篇英雄少年的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和 TVB 首次携手打造香港金曲颁奖典礼，13组音乐大奖和10首金曲奖，电视、电台和网上跨平台全程放送， 全港乐坛盛事， 年度10首金曲奖， 男歌手奖、女歌手奖和新人奖 闪耀诞生， 业界同心参与， 全港乐迷一齐力撑啊！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日晚8:30，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你啲同学仔咧，譬如可能有啲嘢唔识啊，或者佢啲有困难嘅时候咧，你哋有冇试过帮佢哋噶？ 有， 最近唔会帮啲曳嘅人咯。 咁要点样你先至肯帮佢哋啊？ 乖啊，我咪会帮咯。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解。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阿珍、阿娟同埋阿华咧嘅故事咧仍然继续嘅，咁、另外一个情况啦，咁咧嗱，有阵时咧，譬如你哋都会，譬如阿 Sarah 咧会，我琴日食咗一样猪润面好食噶，同你分享一下，讲 会噶。 好啦，咁阿娟咧就打俾阿珍就话，喂，我琴日咧有一个地方好好玩噶，我同我男朋友玩得好开心啊！其实最主要个话题咧就系佢男朋友同佢玩，同埋玩得好开心，跟住 send 啲相俾佢睇，但系全部都系两个人揽住啊，拖住啊， 睇唔 到后边嘅系咪？ 系、玩咩咧？ 其实如果你分享一啲去玩嘅嘢咧，冇咁所谓。但系如果你好似又将成个恋爱生活带咗去个话题里边咧，咁、可能阿珍咧就会觉得，我又冇拖拍。嗱，呢个记住，如果对方系冇拖拍，更加可能会有少少不快嘅，系咪？ 尤其是单身狗咯， 单身狗。 系咪啊？你见到好 sensitive 噶嘛？你何必要咁咧？ 冇错， 话晒嗰时都系闺蜜一场， 系 嘛？即系你拍拖啫，系啊。咁你会咒佢噶啦嘛？如果系真，系咪啊？睇 到 你好得几耐？唔系啊，你睇完之后睇你好得几耐？ 咪系咯？你分手你唔好嚟喊住揾我啊！ 系啊，我会听你电话嘅。你又咁忍啊？你谂多弊 啊？ 咪系咯？何必咧？ 系啊。 嗱，我觉得其实阿珍要打电话俾阿娟要打电话俾阿珍嘅话咧，系可以嘅。你话俾人听嘅就系究竟你最近去边度玩过，去食啲咩嘢？但系唔好成日下下你都要拖住我啫。我同我男朋友玩得好开心咯，呢啲咁嘅嘢你可以避噶嘛。 又或者喂下次一齐去玩啦，或者我又有个新地方一齐去玩啦。 咁又唔得，我唔知去边度玩。可能嗰啲啊，真去唔方便咧，你明冇？ 即系情侣嗰啲， 咪系咯，就系 主题公园咯。得啩？ 好难，咩主题啊？ 爱 有啲咩主题噶？ 爱嘅主题 咯。我唔可以三个一齐入噶啦。 OK， 明白明白。 好嘅， 缩翻只脚先。 一齐浸唔系几好啦，系咪？ 好啦，咁跟住咧就阿珍同阿娟另外一个对话啦。咁阿珍咧就话。喂，听讲咧嗰个边间好好食嘅，或者听讲咧嗰度咩好玩嘅，每一次佢咁讲咧，阿娟都会话系啊，我男朋友都系咁讲啊，系啊，我男朋友都好中意食呢样嘢啊，系啊，我男朋友都话迟啲同我去玩啊，咁样，咁咧变咗咧，好似佢哋嘅对话咧，永远一个。即系见唔到，但系嗰个人永远坐咗喺度， 好似个幽灵咁。 好似幽灵，幽灵放松。 嗱，如果咁嘅环境咧，我阿珍咧，我就会将阿娟个电话号码咧 delete。 咁快？ 系啊！哇，成个大半个钟， 讲咗成个钟。 系啊， 即系总之系你拍拖之后， 你 就铺你 都系咁样算数啦。我就觉得，哎呀，唔会再搵。系啊，阿娟打电话俾我都话。再先忙嘅，唔得閒啊，係啦，再傾啦，或者飲茶啦咁樣。 唔啱 嘅。係啊，去到呢度咯，又去玩又冇份，睇戲又冇份。 我唔會好似你咁，如果我係阿珍嘅話，我會點做咧？我會同佢講咯。阿娟啊，你有冇發覺自從你拍咗拖之後咧？其實有時有啲咩位咧，我覺得你係唔使喺我面前度不斷咁樣講俾我聽。 唔 係 喎，我想同你分享咋。係 啊，我開心啊。 你好，不如你揾你個男朋友同我一齊分享啊，好唔好？ 你唔係應該祝福我嘅咩？ 我有祝福你，咁但係其實我都好愛你噶嘛。即係我以前同你好 friend 噶嘛，但係你而家講呢啲咁嘅説話嘅話咧，我會唔開心咯。即係如果我係阿珍嘅話，我會直接同佢講。instead of 嘅就好似你咁樣嘅就。 又或者唔声唔声咁样，又唔听你电话啊 ，delete 咗佢啊，我又觉得未必 直接话俾佢听， 因为有时即系阿娟又可能真系好似你所谂嘅，就系话我真系想同我个闺蜜分享， 系啊， 但系我冇谂过我讲嘅嘢嘅话系咁过分啊嘛， 可能佢真系唔知噶，可能佢真系纯粹分享噶咋， 好多时候系唔知噶，嬲咗。 嗱，咁呢一个阿娟佢自己有拖拍啦，咁啊好啦，对于单身狗嘅阿珍咧，佢忽然间有一日就。你快啲拍拖啦！我都唔想你成日一个人，你睇我几开心。呢句说话其实系咪有少刺痛佢嘅心嘅？其实即系好似 我一早 delete 咗。 佢后来咧，本来出于一个叫做同情嘅心，或者即系佢觉得，即系我 I'm feeling the happy。你我都希望你好似我咁 happy， 即系咁样样。可能佢出发点 一定要讲英文嘅系嘛？ 系 well happy，I happy you happy，I happy you 真 I 真。系啊， 我觉得会系咁样，死啦！呢句说话我好似讲过，我讲过， 你对人讲过， 我同人讲过， 你听我几开心，你都快啲拍拖啦！ 我唔系话我开场白，我唔系话我几开心，我系话其实我觉得女仔有时间系要人锡嘅， 系， 咁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可以嘅，我觉得真系应该要。 你咪对啲单身狗讲， 我同单身狗讲， 咁佢单身咗几耐？ 佢单身咗都唔系好耐，一半年到。 但我相信你都真系出于朋友嘅立场， 我出于朋友嘅立场，我 就你唔想佢成日傻更更呢个人。 一嚟啦，二嚟嘅就系就真系有太多嘅情况咧，就会系觉得因为我已经拍咗拖啦，咁我时间唔系咁多噶嘛，我就真系陪佢唔到。 你真系变成呢个对话中嘅捐回。 冇错，咁我就第一句个开头初场白，我唔系话你睇下我几开心，唔系咁样。你知道我不嬲都我都唔会系咁噶啦， 梗系啦， 我会更过分。 冇错， 咁我同佢讲，我就不如咁，有时咧我可以叫男朋友带埋佢嗰啲男仔朋友出嚟。不如联谊 一 下啦，识下男仔啦， 但 系咁样咯。 我想知佢嘅反应。 佢嘅反应嘅就系佢好啊， 好啊， 好啊， 撮唔撮合到啊？ 撮合唔到，但系至少嘅就系你有啲男仔即系喺度嗰个场合会冇咁尴尬咯，同埋我又同佢去到街。我又可以同我男朋友去到街，咁如果有機會佢可以撮合到嘅就係佢係都即係個男朋友，佢未來嘅男朋友。 知道，就係你介紹 嘅。大家都 係 識嘅，你攞幾 其實呢個最理想嘅。不過今朝我睇另一篇文章，佢係最討厭嘅放閃行為，其中之一就係呢一個啦，就係介紹自己男朋友嘅單身朋友俾自己啲 friend 識。你快啲嗱，我阿 John 有個朋友好好嘅，我叫佢介紹俾你啊咁。即係佢呢個行為有時會令 唔使咁刻意啫。 點解係放閃啊？ 係啊。 佢唔係放閃啊，即係喺 即係 男 女 討厭嘅行為，係啦，即係將個男朋友嘅單身 friend 推俾啲朋友，你 唔好拍拖啦。我係覺得係有條件同埋係好嗰啲，我先介紹俾佢喎。 嗱，我係話喂。蓝口文咧好劲噶， 呢个名唔 入边方面， 月入八万， 唔系我都会帮佢宣传下噶。因为其实蓝口文几好噶， 系啊，蓝口啲嘅秀华真还掂冇拖拍，不如我呢个礼拜日去 B B Q 咧， 咪系咯，你又哨牙，佢又烂口， 啱晒啦， 大家都系好暴有啲问题。 系啊，嗱我依家 一拍即合， 嗱两句话，好啊 ，Let's go， 系啊，咁你当然亦都要问下蓝口文啦， 系啊， 我有个闺蜜，喂， 哨牙真， 靓女哨牙真。 食西瓜 好咪好咯，好，我哋一齐 啱晒位，啱晒位。 我会啊，我会咁做，你会唔会咁做啊？ 诶，会 介绍朋友， 会，因为如果明知佢话半年都系咁样样单身嘅，我真系会啊。因为口文又啱， 我都试过做一样咁嘅嘢。 系 咯，嗰阵时咧就约咗个笔友啦见面啦，即系我 系 男仔，约咗个女笔友啦。但系咧，因为嗰阵时咧读中学咧，大家都纯情嘅，即系惊怕怕地丑啊。即系我未试过单身同女仔，未试过单身同女仔去街，我惊到时 去街未试过，第二啲嘢试过。 唔知讲乜好啊！于是我就同嗰女仔讲：你可唔可以带多个朋友出嚟啊？我又带多个同学啊！咁样咁啊，两男两女咧就好似冇咁尴尬，即系冇咁拍拖啊！嗰阵时系好拍嗰种，即系一男一女嗰啲咧。但系 你会唔会谂多咗啊？其实只不过朋友见面，点解你会觉得系拍拖？ 我想问下个笔友女仔系香港人， 女仔啊， 香港 又系香港人， 香港人， 唔系因为有啲系新加坡 系 嘛？ 香港人 先得飞嚟见你啊？ 我唔知啊，所以问下系咯，香港人。 跟住咧，咁佢点样啊？ 去完一次街之后就冇再见咯， 佢靓唔靓？ 好丑样啊！ 唔系特别好靓咁咯， 即系唔怪得啦， 都唔关呢样嘢事嘅。点 会啊，傻猪嚟！ 系啦系啦， 我同阿央央都系同一个问题。 系啊，我哋都系咁样嘅人，系咪先？外貌协会噶嘛，所以就唔应该咁样以貌取人。 系 啊， 系 咪？ 我啊，梗系唔系用以貌取人啦。其实嗰个笔友咧系有个朋友，佢系嗰啲 fan pal 公司寄完张相俾佢睇，不如咁样嘅，两张俾咗你啊，咁样。所以我同佢倾偈嘅。 哦，明白， 咁咯、 哦，因为你见到咁高咁大，唔大家都系咪先？ 咁啊，阿萨华真仲有冇故事啊？ 萨华真故事就完咗，因为佢 delete 咗佢啦。 O K， 好似你咁样， 都系同你一齐殊途同归。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Stand all alone. Will the shadow hide the color of my heart? Blue for the tears, black for the night. Spears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heart. My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林黛。 细个嘅时候，经常会跟妈妈一齐去电影院睇戏。虽然对剧情、对电影里边嗰啲主角都唔认识，唔系好知佢哋讲乜，不过细个冇乜选择，同埋都冇乜所谓。曾经睇嗰套黑白电影叫做《不了情》，电影里边嘅故事讲啲乜嘢已经完全忘记晒，只系知道嗰啲大人对呢一个演员好有印象，好中意。佢叫做林黛，英文名叫做 Linda。林黛亦都系译自佢呢个英文名 Linda 嘅。佢原来嘅名叫程月如，系广西人。1953年至1964年，曾经活跃香港影坛嘅国语电影女演员，曾经夺得四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殊荣。代表作包括有《貂蝉》《当山里人》《千娇百媚》《不了情》同埋《男如客》。好可惜，1964年自杀，终年29岁。仲记得当年佢嘅出殡令到整个城市都闹哄哄，一齐出嚟送佢最后一次，葬于呢个跑马地一个坟场。大家可能会仍然记得呢个演员林黛同埋呢首歌曲《不了情》。 忘不了我。 了情呢套电影曾经夺得第九届亚洲影展金和奖、最佳女主角奖同埋最佳主题曲特别奖。而呢个电影里边，除咗呢一首歌曲《不了情》之外，另外亦都有一首歌曲叫做《梦》嘅。当时呢个制片商为咗呢一套电影征求曲谱，广告刊于报纸，导演写咗三个歌词同埋歌曲嘅对曲谱嘅要求。《不了情》歌曲节奏用一个 slow rumba 嘅角色。而呢一首歌曲就用一组 offbeat cha-cha 嘅角色去演绎，叫做《梦》。《梦》呢首歌曲讲到人生，人生系咪好似如梦呢？梦又系咪好似人生呢？或者大家可以听听。 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 山峰上的白雪，海底你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过了人生。 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翻嚟继续。 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26点，升181点，总成交金额47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8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恒生中国企业73.96，升3.2；比亚迪股份272.2，升2蚊。腾讯控股338，啱啱转咗系339蚊，升2蚊。盈富基金21.52，升0.6。天齐锂业75.1新上市，阿里巴巴108.9，啱啱转咗去108.8，升1蚊。美团184.7，升6.7。友邦保险84.45，升2.2。建发国际集团17.48，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5，瑞士法郎7.995，澳元5.316，加元6.036，新西兰元4.812。欧元7.883，每百日元兑港元5.7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3点，升86点。港金报16,13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32美元，卖出1,72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土地审裁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重复多次，就係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土地审裁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啦，车龙系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排到去北拱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我都有报名喎，点解我仲未收到叫我去打翻你嘅通知嘅？ 我上星期一已经收到通知啦，可能因为你入唔到校队，所以收唔到通知。 吓、啊，我虽然冇你哋跳得咁好，不过冇理由入唔到咯。 谢华老师嚟紧，你问下老师咯。谢华老师。 乖啦，我听到你哋讲咩喎？小明同学，你今次咧虽然入唔到校队，不过都唔好灰心啊！如果你真系中意花式跳绳咧，平时练习多啲啦，仲有机会噶。 我已经第二次落水，我好唔开心啊，老师。 小明，我旧试过连续三年都入唔到学校合唱团啦。不过当我接触花式跳绳，我就越跳越中意。 是啊，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机会面对失败。我们就要学习在失败之中学习，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避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相信总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我赞成老师这样讲法，好像我小的那时候又瘦又细粒，我跟哥哥打羽毛球次次都输给他。后来我要求哥哥教我，他教了我很多羽毛球的秘诀，那我现在越打越好，有时还打赢他。 小明同学，嚟紧咧花式跳绳比赛咧会有二人组合比赛，咁小芳同志华咧跳得好合拍，所以学校咧就想佢哋专注练习二人组合啊。 咁我明白啦，系啊 ，Sarah 老师，咁你细个有冇遇过失败啊？ 系、哦，我都想学下 Sarah 老师咁，点样喺失败之中再由头嚟过。 剛才我都讲过啦，每个人都会有机会遇到挫折失败，老师都当然不例外。我记得好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呢，曾经代表学校参加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啊。 哇 ,Sarah 老师好厉害啊，参加校际常识问答比赛。 不过其他的学校呢，同学仲犀利啊，结果我那队呢就输了。 老师，咁你一定好唔开心啊。 是啊，最唔开心的呢是有一条题目呢我本来识的，不过因为太紧张所以竟然答错了啊。 咁 ,Sarah 老师你后来怎么做啊？ 经过那次之后呢，我看多了很多课外书，包括由中国历史书和自然科学的书。 Sarah 老师，你后来还有没有代表学校参加常识问答比赛啊？ 在第二年呢，我又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哇，再参加比赛我一定很紧张啊。 是啊，真的很紧张和很害怕啊。好彩那阵子呢，我们的班主任和一班参加比赛的同学都很鼓励我和支持我的。 咁比赛结果点啊？赢定输啊？ 喺嗰次比赛，我攞咗亚军啊！不过咧，我哋都好开心。 如果系我一定会开心到喊添啊 ！Sarah 老师，我惊我冇你咁叻，可以克服到心情，再努力入翻跳绳啊！ 如果你真系有尽过力，俾心机练习，入到校队固然系开心啦。就算咧咁唔好彩又入唔到嘅话，都唔需要自责，太唔开心噶噃。 系啊。我一定会支持你的，我参加比赛的时候你都要来帮我打气支持我们啊。 我一定支持你们，到时我一定会帮你们拍很多照 片。那我到时都来支持你们，帮你们拍片啊，好不好啊？ 好啊，多谢奢华老师，我一直努力练习，比赛的时候拿最好的成绩。 Yeah! 加油 加油。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家宏。如果我是科学家，我会最想发明的就是热能枪，因为热能枪可以杀死一平方公里以内的病毒，包括新冠病毒，这样世界就会回复回正常的生活，我们小朋友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在个公园里面周围地玩。 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倡议委员会委员伍焕杰校长。刚刚听到嘉宏的心声，我认为他的想法不但创新实用，还好跳入世界的现况。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小朋友面对社交距离措施、在家学习等影响，世界好像运行得慢了，亦都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 加蓬所扣上的热能窗很厉害，能够消灭世界上所有顽强的病毒和细菌。我相信他的想法一定是受到疫情的启发，希望社会早日走出疫情，重回正常的生活。他懂得以现实生活的情况互相紧扣，所思所想都是为本地和国际社会带来进步和正面的改变。他们年纪轻轻却懂得关心社会的心，十分值得我们欣赏。疫情下，儿童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作为社会的持份者，我们应该多关心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以提供适当的支援，协助他们渡过逆境，让他们能够展翅高飞。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一首歌曲，阿 Kelvin 咧，因妈妈啱啱离世，咁啊心情好沉重啊，好挂住佢，希望送俾佢嘅呢一首歌曲 Beyond 嘅《真的爱你》。我相信佢喺另外空间，一定系睇住你噶，放心。身边嘅人离开我哋，心情一定会唔好噶啦。希望每一天，我哋用更多嘅正能量喺呢个生活上边，继续为自己争取一片新嘅天地，送俾你。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相信每个小朋友都会有机会在平时的生活上啦、学业上面啦，都会面对有一些困难又或者是压力的，甚至会影响到一些小朋友可能在情绪上面或者是精神上都有些不安。但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都必须要面对的，这样才会大个仔和大个女的嘛。所以我们都要有处理困难啦、挑战的一些能力的，所以抗疫力就是很重要的，等于我们的身体病了，我哋都要咧，就系有我哋嘅抵抗力一样。咁同学仔又有冇试过有啲咩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咁今日咧喺我哋直播室嗰度咧，好开心，有两位黑白相杀啊！一个咧就着住白色嘅 T 恤嘅，一个咧着住咧黑色嘅 T 恤嘅。不如等佢哋咧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Hello， 着住白色 T 恤嘅呢一位系你叫咩名啊？ 姚翔， 系你系叫做姚翔，你就叫做翔翔啦。几多岁同埋几多年班，可唔可以介绍俾你？ 四年班十岁， 都好细个啫噃。咁至于喺身边嘅呢一位咧，同样都系戴住眼镜嘅，但系着住呢个黑色衫嘅，你可唔可以介绍自己咧？ 叫维乐， 乐乐都系十岁系嘛？ 系， 都系十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要欢迎晒咧，就有阿翔翔啦、阿姚翔啦，同埋咧就系乐乐咧，两位同学仔咧同我哋倾下偈嘅。嗱，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咧，人嘅一生当中嘅话咧，总会有一啲嘅时间咧，喺生活上面啦、学业上啊，或者系咧喺朋友仔同朋友仔之间咧，都系相处到会有啲问题嘅。咁我想问下你哋啦，你哋有冇试过啊？我哋先讲个喺生活上面先啦。咁啊，两位同学仔嘅话，有冇试过面对啲困难？ 冇。 两个都冇。咁如果你喺读书上面嘅话，有时有冇试过有啲压力噶？两个 冇乜。 但系头先咧，我听到咧就系话咧，你哋喺个学业上面嘅话，都总会有一啲学科可能系会比较好啲嘅，又或者有啲个学科咧，可能都会系个成绩差啲嘅咁啊。两个有冇试下有一啲即系差啲嘅成绩嘅学科噶？长长讲先。 冇。 乜嘢系？ 有英文有。 英文。咁啊，乐乐咧？ 系英文最差。 两个都系英文 最差。几分？ 是不是啊？咁啊，长长咧会唔会再差啲？你有几多分啊？考试 英文最低分零鸡蛋， 最低分零鸡蛋啊！ 我依家一系零鸡蛋， 系啊， 160分咯、啊，每年都系160分满分。我依家拎31分添啊， 拎31分咋？160分满分拎31分系嘛？ 最低零鸡蛋，最高7分噶咋？零鸡蛋唔系喎。 咁有冇谂过咧？即系英文系咁差啦，睇下可以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啲英文好啲同埋合格噶？有冇试过啊？ 冇啊，绝对冇。 啊， 我教唔得啊！ 咁有冇试过啲学科嘅就系会比较好啲同埋叻啲嘅咧？ 有。 系乜嘢啊？ 常识、中文、 常识同埋中文，点解会呢两科又会咁叻嘅？ 唔知啊。 会唔会系中意呢两科啊？ 常识啊，真系好简单。 咁啊，长长咧，你自己有边啲学科系比较叻啲嘅？ 数学同常识。 哦，数学同埋常识，咦，两个常识都好叻噶，系咪啊？常识 80几分。 哦，咁如果系倒翻转咧，如果你啲同学仔咧，譬如可能有啲嘢唔识啊，或者佢啲有困难嘅时候咧，你哋有冇试过帮佢哋噶？ 有，有。 咁叻仔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帮佢哋啊？乐乐讲先啦。 用口教佢哋。 哦，直头系教佢哋啊！教过边科啊？你 数学 咁叻啊！咁佢哋之后个成绩有冇好翻啲啊？ 唔知道 教咗就算啦，系咪啊？咁长长咧，长长你有冇帮嗰啲同学仔克服佢哋嘅困难噶？你有冇啊？ 有 系边科啊？你教过啲乜嘢？ 我唔记得啦。 但你都会帮 我知我点样教，我知我自己点样教。 但你会帮佢哋 用口教。 但你会帮佢哋嘅系咪啊？ 会嘅。 咁你哋都好乖喎、啊。咁即是话其实咧， 最弊唔会帮啲曳嘢人咯、 啊。系咪啊？咁要点样你先至肯帮佢哋啊？ 乖嘅人咪会帮咯。 乖嘅人就会帮啦。咁其实你哋都好乖、啊，因为同学仔有困难嘅话咧，你哋都会去帮嘅。咁你哋咧，譬如可能头先我哋讲紧读书嘅压力啊，似乎两个就英文唔系好叻啦，但系就啊都采取一个放弃嘅态度啊，都冇话试过，就系谂住都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好啲。但系如果系咁讲法，譬如可能喺学业上面个压力都只不过系英文科唔系咁叻啫。咁同学仔之间嘅相处咧，你哋会唔会有试过有啲问题噶？ 好冇。冇。 都系冇嘅，大家都系好好嘅。咁会唔会可以话就系而家嗰啲生活系几开心噶？两个 觉唔觉得啲生活好开心啊？你哋好似冇乜困难咁喎。 OK 啊，好好添啊，仲 要觉 得 哦。咁如果平时嘅话，你会中意嘅就系如果打机咧，譬如可能唔系话翻学啦，打机会有时会面对一啲嘅啫，啲关过唔到啊，或者有啲困难啊咁样，我唔识点玩啊，咁你会唔会寻求帮助噶？会唔会问下人教你噶？ 唔 会，都唔会嘅。 系， 咁如果情绪上面咧？两个会不会有时都会有啲唔开心嘅时间呢？有冇试过？ 冇都， 两个都冇。咁希望嘅就系喺未来嘅日子嘅话咧，大家都系好似你而家咁样啦，过紧嘅生活嘅话，好似样样嘢都好似几顺利啊。譬如可能嘅就系环境上面咧，又唔会话有啲咩转变啊，读书压力啊，或者系同学之间嘅话关系都系好好。但系我觉得都要赞一赞两位嘅咧，就系如果其他嘅同学仔有困难嘅时候咧，你哋系会帮手嘅，系嘛？即系会希望就系帮到其他嘅人咧就系会克服佢哋嘅困难嘅。咁今日咧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两位同学仔啦，包括咧就系阿长长啦，同埋阿乐乐。咁啊，希望喺嚟紧日子嘅话，咁啊你哋都可以仍然继续喺各方面嘅生活噶，都顺顺利利啊吓。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唔该晒。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巾帼英雄四个字适合形容哪个历史人物呢？ 花木兰。 还有呢？ 我知道是秋瑾啊。想知道巾帼英雄秋瑾成长和投身革命的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源主办可丰中学演出他们创作的广播剧《我的抉择》。 好啦，听完小朋友嘅电台咧，翻嚟咧，我哋就有中医嘅时间，一阵间咧就中医师同我哋推下 拿 把个嘛。 系啊，你属于咩体质？ 冇 错 啦， 系啦，阴寒啦，阴毒啊，定阴湿啦，咁 样。定系咸湿咧？ 定咸湿？佢又阴湿又 呢啲咁嘅嘢， 有嘅。 你點知冇啊？ 濕，睇你就知濕氣重。 O K O K， 睇你就知啦，油面啦， 油頭粉面啊，冇 錯。好嘢嚟嘅。好，一陣間會翻嚟同大家會講下嘅就係，好多種唔同嘅體質啊，究竟你又屬於邊一種咧 ？O K， 好，先咧十一點半嘅新聞報告。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六个司长和副司长和特首办主任到立法会出席前厅交流会和议员交流。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说，交流会可以令立法会更好发挥监督政府和配合政府的工作。民建联反映了三方面问题，包括对外和对内通关的意见。他说市民期望新班子可以就通关提出时间表和措施，希望在與內地通關檢測上可以省卻在本港與內地分別檢測的安排。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會後認為，交流會是非常有用的做法，為行政立法關係更好推進工作奠定基礎。另一個工聯會議員陳榮恩說，與特首辦主任葉文娟討論會否有同一機制便利通關安排。實政原卓議員田北辰認為今次是好開始，亦都超出他的期望。官員和議員的互動交流和以往不同。他說他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達有關港鐵可加可減機制、香港增加旅遊景點等的議題。經民聯林健鋒亦都認為今日的交流會非常好，他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包括通關和北部都會區規劃等問題。林建峰提到，现在旅客来香港之后，由落机到入住酒店检疫往往需要起码五个钟以上，情况不理想。他引述李家超说会要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跟进。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消息报道，北韩连续两日发射火箭炮，可能是抗议韩美空中联合演习。报道说，军方前日上午监测到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疑似火箭炮炮弹的飞行轨迹，是北韩继星期日发射两枚火箭炮之后连续第二日发射火箭炮。美军六架 F-35A 战机已经在南韩完成部署，报道说是为韩美空中联合军演做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0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53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9，升2.6；比亚迪股份268.4，跌0.8；腾讯控股338.6，升8毫；盈富基金21.52，升0.6。天齐锂业79.55，新上市；美团184.3，升6.3；阿里巴巴108.8，升1元；友邦保险84.3，升1.5元；京东集团242.2，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08，瑞士法郎0.981，加元1.3，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05，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3点，升116点。港金报16,1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78美元，卖出1,7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挤塞，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着石荫商场一段仍然封闭，九巴路线是有几条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大埔道大窝坪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要减速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杂志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捞色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话你知有机食物系咪健康啲？ 杜松药啊嗰啲咧，其实就会影响我哋身体嗰个嘅免疫系统。 健威导赏团专家带你关心战前唐楼， 保存或者保育旧建筑，其中一个难度就系某啲建筑物其实要符合翻现行嘅建筑物条例嘅。 星期六早上6:00-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洪健威知识回社。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 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系啊，头先我听到嘅咧就有阿家栋啦，咁啊帮我哋嘅就系风骚快活人咧所录嘅有关于嘅一个嘅就系segment 啦，同埋一个 trailer 啦。咁其实都想喺呢度嘅话咧，就借住呢个时间就问候下佢嘅。咁因为知道咧就系喺个新闻上面咧就报道有关于嘅就系琴日嘅意外， 系啦， 咁啊希望佢就冇事啦，快啲咧可以好翻，咁同埋嘅就系早日康复啊吓。 好， 我睇个新闻咧，佢讲咧阿马小云如果做演员咧，其实真唔系净系演戏嘅，睇嚟真系好重要。佢嗰套咧就系讲咧佢一啲。嘅槍戰場面啦，話佢一個凹凸不平、好多石仔嘅路要跑啦。第一跑不得止啦，佢要抱住個小朋友。你諗下，你抱住小朋友跑，又唔可以即係慢手慢腳啦。 佢做戲， 真 係 要 做戲， 真跑。係 啦，咁梗係真跑啦。咁所以真係並不是有假跑咁樣嗬。 有啊，我示範俾你睇。 好啊，你試下。咁咯，总之希望佢快啲好翻啊！继续拍佢嘅 身，再康复。 嗯，冇错啦。好，呢个时间我哋有 许 Sir 同我哋讲讲咧，有关于一啲中医方面。 冇错啦，欢迎我哋嘅注册中医师许 Sir， 都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嘅养生学博士研究生。许 Sir 你好， 许 Sir 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分别咧，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我哋成日会煲嘅汤水啦，跟住我哋又饮下啲茶饮啦，不如咁样啦。我觉得其实有时咧喺中医嘅角度咧，有好多嘢我哋都能够了解我哋自己嘅身体多啲嘅。但是我哋有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即系中医嘅一啲理论嘅话咧，博大精深。所以我哋可唔可以由今集开始嘅话咧，我哋将佢咧由浅入深，亦都可以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嘅话，等我哋可以了解多啲喺呢一方面嘅一啲道理。 好啊，等大家一齐认识下中医， 帮我哋理顺晒啲思绪。 嗱，成日都会听到中医嘅就会讲紧嘅就系，你嘅体质唔好啊，所以你因应唔同嘅体质， 冇 错，就要好好地咁样咧，要照顾自己啊。咁所以就系寒底。熱底啊、體質啊咁樣嘅話，究竟我能夠點樣知道即係自己嘅體質係點樣分呢？ 首先咧，我哋又去諗下，好多人好關心一樣嘢咧，就自己究竟係寒底定係熱底。基本上咧，我哋見到好多病人埋嚟問咧，都會問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先要理解一個點咧，一個人咧就冇一個格式化咗嘅底。即係譬如可能你係後生仔。你咧，你啊成日都可能會食一啲煎炒燥熱嘢啊，一間又會去户外曬太陽做運動，咁你會吸收咗好多熱能，個人咧就好容易會產生有種火熱嘅現象，咁你就會將自己咧就睇成咗我係熱底，咁以後咧可能如果醫師都話你係一個熱底嘅情況，咁你第時你就係咁去食一啲寒涼生冷嘢去平衡你自己嗰個熱底啦。咁但係可能呢個人去廿零歲嘅時候呢係好精壯，但係去到六七十歲嘅時候呢，佢又記得醫師曾經同佢講過呢，佢係熱底。咁佢可能嗰陣時候就算有火有熱呢，未必係實火喎，可能已經係年齡唔同咗，飲食都改變咗，而但係佢嘅火呢就唔係熱底嘅火，係一啲虛火。咁喺個情況下，佢又當咗自己係廿幾歲仔嗰陣時候用嗰啲清熱嘅手段呢，咁就可能會傷身。所以我哋咧平時通常咧，我哋就唔同個病人講你係寒底定熱底，就只係話你當其時嘅體質咧就係偏寒定係偏熱。因为一抵亲咧，就好似格式化以后都系呢件事。 系啊，就呢一世都系啦。 冇错，唔变得嘅。 冇错啦，实际上咧系会过底嘅，即系唔一定系 过底。 系啊，会随住你嗰个饮食啦，你嗰个居住环境啦，你嗰个天气啦， 年纪啦， 系啦，同埋你过程当中可能你强壮，同埋你多病，都可能会变化咗你个身体个体质，产生有一个异变嘅。 哦。 冇錯啦，所以咧，好似喺即係中醫角度啦，體質其實個質咧，就好似我哋係點樣去培養佢呢一個體質翻嚟嘅。我哋由細到大都係中意食啲煎炒燥熱嘢，所以你個身體個體質就容易會偏咗係熱啦。咁佢咧就譬如話佢成日都容易病痛嘅，佢食嘢都唔開胃唔吸收嘅，咁佢個身體就由於吸收唔好，氣血唔夠，身體容易手腳冰冷，咁佢就好似偏咗係屬於寒啦，有呢種嘅偏性嘅現象。咁而中 醫咧就將體質咧就分咗有九種唔同嘅形態， 嗯、 就唔係話單一淨係寒啊或者熱咯。咁、 嗯、 所以嗱最簡單有一啲人咧可能冇事噶嘛，佢又唔寒又唔熱又唔虛，乜都冇嘅。咁、 嗯、 呢一種咧，我哋就係屬於叫平性嘅體質， 平 和嘅體質， 即係乜都唔係、嗯，你就係平噶啦。 冇錯啦，乜都你都唔錯嘅、 嗯、 啊，咁你就 好啊， 冇錯， 算唔算係最好嘅體質啦？ 基本上係最希望去到呢一個體質，係、 哦、 啦。咁當然啦，平性嘅體質嘅人去食少少熱氣嘢或者食少少生冷嘢，由於佢個身體嗰個正氣強啊平和，所以佢好多嘢都可以接受。但係佢亦都因為點解會有呢個體質呢，就係、是、因為佢好平和咁樣去飲食，亦都唔偏向個身體，先至可以調教到咁靚。咁相反，亦都有啲人咧就屬於叫做氣虛嘅體質啦。嗱、 嗯， 又有一啲好似我哋講嘅陽虛嘅體質啦，陰虛嘅體質啦，啊痰濕嘅體質啦， 痰濕定痰濕啊？ 痰濕，所以我哋通常會拉長少少。 係啊，哇！你好痰濕喎、啊， 痰係我哋嗰啲， 真係好似你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啊，啊，總係個身體有啲濕阻困住，就為之叫做痰濕啦。 痰濕會唔會有女人多啲定男人多啲嘅？ 其實 男女 都男任何人都會有機會嘅、 嗯、 啊。咁啊，仲有一啲人咧就濕熱嘅體質啦。 呢、這個成日聽到。 啊、又有啲咧就容易調氣唔順啦，啊情緒鬱結，我哋係氣鬱嘅體質啦。 氣鬱。 係又有一種咧就叫做血瘀嘅體質喎。咁啊，同埋咧最後一種咧就係、是、一種敏感嘅體質，我哋叫做突。品嘅體質，咁、 嗯、 即係總共咧呢度有九種嘅體質嘅，咁啊、 嗯， 所以我哋一定要先有效地將自己界定清晰係邊一款，再揾相對方法調節咧，先至好有效平衡啦。 咁、嗯、即使咁講法嘅話、嗯，可唔可以理解成為嘅就係、是、九種嘅體質當中嘅話咧、嗯？你頭先都有講到咧，會因應啊好多唔同嘅環境啊、 嗯， 又或者你食啲咩嘢啊、嗯，甚至乎嘅會唔會同先天啊後天所有嘅嘢嘅話咧，其實都有唔同，佢仲會變嘅。咁、 嗯、 我會唔會有可能嘅就係一個人同時超過有一種以上嘅體質係、 嗯、 同一時間發生喺一個人嘅身上嘅咧？ 嗱、嗯，會嘅，絕對會嘅。嗱，譬如好似頭先所講，話先天後天呢個絕對有關係。 哦、 如果父母本身個身體強壯，咁、那個 B B 可能長出嚟嘅時候，佢都係強壯啲嘅、 嗯。 但係後天佢雖然個先天強，但後天佢唔注意，佢都可以改變變成虛嘅，變成差嘅。咁、 哦、 呢個就係、是原因，佢點解會有咁嘅體質啦？咁、 嗯、 但係一個人係好複雜嘅，佢係可以甚至乎我又會怕熱，我又會怕寒，我又會好攰，我又會濕重，真係可以同一個人身體裏面發生係好多問題。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咁佢都會有體質嘅偏重偏向。雖然咧佢可能有四種唔同體質都有佢有份嘅、 嗯， 但係佢有某一個咧係佢最緊要嘅。咁、 嗯、 其他都有緊都要注意，不過就要喺個調理過程下咧、 嗯， 就朝住佢最重點嗰邊出發先， 嗯、 跟住其他就兼住一齊做啦。咁、 嗯、 肯定係可以超過一種體質以上，亦都好多人添。 嗯，如果我哋會搞錯自己個體質嘅話、嗯，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唔識得調理啊，或者唔識得去照顧自己嘅時候、嗯，會引發有一啲嘅即係可能係疾病或者有一啲嘢會發生嘅咧、嗯？ 好似頭先所講啦，如果我誤會咗我自己係一個實火好熱嘅，咁、 嗯、 但係實際原來你係一個虛而導致嘅虛火，一種假熱。咁我又用咗寒涼嘅清熱方法去對付我而家呢一種假熱嘅現象，咁我身體就會越嚟越虛啦、 嗯。 啊，越飲涼茶我就越生痱滋，越食涼嘢我就個人越虛，但係我啲火啊唔知點解清嚟清去都清唔到嘅。咁、 嗯、 但係因為佢走錯咗方向，佢唔理解原來咧有啲人咧可能係食咗好多熱氣嘢上火，咁嗰種咧佢就適合用清熱手段。但係相反咧，佢又有火，但係佢又唔食熱氣嘢，又好早瞓，又飲好多水添，但係都唔知點解啲火喺邊度嚟嘅。咁呢一種嘅人可能係身體裏邊嘅陰潤嘅物質唔夠，咁佢就要反而要用滋潤嘅方法去平衡佢呢種嘅上火咯。咁、 嗯、 但係佢用錯方法嘅話，佢就一路都解決唔到問題，就反而令到個身體咧就越嚟越差啦、 嗯， 就會有呢個矛盾。 如果咁講法嘅話，我哋點能夠可以了解自己係屬於啲乜嘢嘅體質咧？係咪淨係只能夠可以揾中醫師俾你把個脈啊，同、埋去理解你係個偏重或者係偏向係邊一種類型嘅？ 嗱、譬如話中醫佢因為佢好掌握望聞問切，佢又好理解一個人嗰個身體方向。 所以咧，醫師就肯定要掌握點樣幫你理解你係屬於邊個方面啦。 嗯， 但係咧，我哋都自己絕對可以揾到啲方法去平衡嘅。 哇，咁好咯！ 嗱，譬如話，我哋可以望下自己個面色啊， 嗯、 我哋都可以睇下自己條脷啊。咁、 嗯、 好多時候，哦，今日個面色點解呢輪咁紅嘅？定係話點解我紅唔係紅喺整個面嘅，我係紅喺兩個面珠燈嘅啫？ 係、哎、啊，我見過有啲人淨係紅呢度。 冇錯啦， 化妝啊 嘛，唔係啊，佢真係啊。 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體質反映嘅現象， 嗯、 又或者好似條脷嘅，哦，點解佢條脷咁肥嘅，咁大條嘅，又咁多脷胎嘅，或者咁多牙齒印嘅？咁、 嗯、 呢啲咧，我哋自己都可以去分辨到嘅。咁、 嗯、 再加上啦，每一個人自己，譬如話從年齡因素啦，再加上佢嘅生活習慣、佢嘅飲食、佢嘅工作、佢嘅情緒、佢嘅壓力，呢、這個咧，我諗每一個人聽完之後咧，佢都可以。即是对自己有一个方法可以判别它是属于什么体质、 嗯、 当然在市场上还有很多一些坊间的方法譬如说网上有一些 apps、啊 嗯、 甚至乎有一些内容它都是给人去自己作一些问题的作答而去帮你去分辨翻你自己系属于边个体质，咁呢一个咧就可能简单啲啦、 嗯， 因为佢已经有晒系统啊嘛，咁、 嗯、 你跟住佢个程序去做，你都可以揾到你自己属于边个问题咯。 嗯，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可唔可以咧用少少嘅时间都俾我哋了解一下啦、嗯？其中你头先讲紧嘅就话笼统地讲嘅话，都有九种嘅体质啦。 冇错， 咁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嗰啲咩咸湿唔系痰湿啊、血瘀啊嗰啲，我哋少见到嘅、 嗯， 或者我哋先讲寒底或者热底先啦、 嗯。好啊， 我哋可唔可以点样都？即系听紧嘅听众嘅话，都可以知道嘅、啊、我或者可以系属于呢一种咧、嗯。 基本上， 基本嘅，嗯。 嗱，我哋咧就先用翻佢正确嘅称谓先啦、 嗯。 一个咧就系属于阳虚嘅体质，一个咧就系阴虚嘅体质。咁、 嗯、 如果从阴阳呢两个字咧，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咁容易理解。咁、 嗯、 但系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咧，阳就太阳啦，阴咧佢个简写字会有个月字，有个月亮啦。咁、 嗯、 即系其实同昼夜有关啦，同我哋日头嘅时候咧，个人总系会有太阳，温度热啲，个人咧就动力会强啲嘅。 嗯， 夜晚咧就月亮出嚟啦，咁我哋总系会休息，会瞓觉，天气都会凉啲，比较平静啲。咁如果从呢一个立场套用翻喺一个人体里边当中，阳咧就系、是、一种机能嘅表现。咁、 嗯、 特别系会产生有种热力嘅温煦状态。咁阳虚嘅人士最容易见到嘅嘢咧。就手腳冰凍，係啦，容好容易手腳冰凍。就算喺夏天咧，佢、 嗯、 都可能要著褸啊，要戴頸巾、戴帽啊。咁、 嗯、 呢個就係因為佢好怕凍、 嗯。 如果用現代啲嘅講法咧，我哋就可以稱呼屬於叫做自身產熱功能不足。嗯 哦、 自身係 啦，你自己身體產生唔到應有嗰個熱力， 嗯、 即係體温低啦、 嗯。 所以而家好多人出入一啲商場要去篤嗰個體温，點解成日都撈啊撈啊咁低咧？ 我試過。 咁呢個就係陽氣唔夠。 哦 咁呢一種人士，佢譬如話啦，嗱，當佢陽氣唔夠，個温度唔夠，個人就特別易怕凍、 嗯。 夏天都怕啦，何況冬天更加怕啦。咁、 嗯、 第二啦，佢個消化力咧，佢相對會差，食少少咧，佢好容易脹滯，又消化差，大便咧就好容易反而會肚屙泄瀉添。咁、 嗯、 原因就係因為個人裏邊個温度唔夠，啲水分咧就冇辦法氣化，咁、 嗯、 佢就排泄嘅時候，小便又會清。经常一日屙好多次夜小便啦，夜尿都会，咁啊大便咧又可能会散啦、烂啦、唔成形啦，啊咁啊照下个镜睇下自己个面色咧，好似啊浮浮肿肿咁样，个面色又唔够红润，条脷咧又好胀嘅，又好多牙齿印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反映出身体个水分特别多嘅原因，就系身体个热能唔够旺，冇办法将个水带走。咁呢一类型嘅人咧，就通常都系属于 阳虚嘅， 阳虚嘅表现。 好啦，咁我哋讲完阳虚之后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啲时间咧都剩翻唔系好多啦。咁所以其实咧，如果我讲紧嘅话，即系九种唔同嘅体质嘅话咧，我哋一路听住我哋呢一个嘅中医嘅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慢慢同大家咧了解更多嘅。但系嚟到呢一个时间，我谂咧都要俾啲嘢等我哋嘅听众可以带翻屋企。尤其是呢一段即系话可能我哋成日都会天气唔系咁好啦，又会惊或者会中暑啦等等。其实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徐 Sir 有冇啲咩嘢可以教下我哋咧？喺呢一段咁热嘅时间，有啲咩嘅养生嘅 tips 可以俾我哋？ 嗱，其实咧太阳晒得紧要就夏天嘅特征嚟嘅，但系如果我哋晒得 得犀利就會出汗多。咁、出汗多嘅時候咧，中醫角度咧，我哋個人道氣就會隨住呢個出汗咧而流失嘅、一流失嘅時候，如果出得犀利嘅時候，我哋就會有機會出現中暑咁嘅現象啊、暈厥咁嘅反應。呢、這個就係氣脫嘅現象，即係身體嘅氣流失。咁、所以我哋就應該咧喺夏天咧，反而就要去補氣。 哦， 咁點樣去補氣法呢？嗱，我哋好多時候就會煲啲參茶、參湯，但係如果喺夏天咁曬嘅太陽，再飲啲參咧，個人就可能會過度興奮嘅。咁、但係我哋可以考慮咧，就用一啲花旗參或者我哋叫做西洋參啦。咁、就白參，佢冇泡製過，佢本身就有益氣、清涼嘅，有生津嘅作用。如果我哋泡茶飲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焗咗茶先，但係就唔好趁熱飲。喺夜晚黑咧，當我哋焗咗個茶就擺喺室温，沖完曬涼啦，食完曬飯，沖過曬涼，坐喺度唞順條氣，準備瞓覺之前，咁我哋咧就飲杯參茶落去，但係就唔熱嘅。咁、當時之後就走上床瞓覺啦。咁、就等個身體咧喺一個唔會過度興奮嘅狀態下咧，就慢慢去吸收翻呢一個參嘅補氣生津嘅能力。咁、個人咧相對之前出咗嘅汗嗰種攰嗰種虛弱嘅現象咧，第二日就可以提升翻嗰個身體功能，咁就冇咁易攰啦。咁當然啦，頭先講係因為熱啊出汗引起嘅問題，咁我哋都要注意啦。夏天咧都要避住一啲太陽太曬嘅時間，去做一啲即係户外太多嘅運動啦。咁、煲一下啲冬瓜湯啊、荷葉茶水啊，咁、都總係有助將一啲感受到翻嚟嘅暑氣咧就排走，咁、個人就好啲咯。 哇，我好中意啊！取材頭先講嘅嗰個西洋參、你唔知點解聽你咁樣講喺度形容嘅話，我覺得飲完之後我應該都好舒服喎、瞓覺。好啦，咁喺呢度要多謝曬取材今日同我哋介紹咗有好多有關於體質啦，同埋咧都已經講咗嘅就係陽虛究竟嘅體質會係有啲乜嘢嘅。 收到啦，我記到實啦。 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哋亦都要就係、我哋下一次嘅話咧，要同大家會講講嘅就係其他我哋嘅一啲嘅體質嘅介紹嘅。今日要再次多謝曬取材。 拜拜。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何费到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前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 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想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只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古巨基女作案唱出嘅叫做《漂流教室》， 改咗名啦，唔系咩？ 嗯， 漂流教室冇做好耐啦， 嗰个冇做啫，嗰个冇做啫， 啲学店嚟。 我哋讲紧我哋嗰间啊嘛。 哦，我哋嗰间就冇做啦， 执咗啦， 封晒 层啦，系呢啲咁嘅学校， 因为得两个学生， 系啦， 冇错啦， 老师又 翻嚟咧，另外一样嘢教咯，就系客家婆来 啊、老师，我想问客家话醒目仔点讲啊？ 醒目仔， 醒目仔， 醒目仔， 醒目仔， 系啦、 我今日就用醒目仔。 哦，醒目 仔，你唔好唔记得嗌喎，到时又唔记得自己个名。 醒目仔， 系你嗌唔到你个名嘅话，又答唔到咯。 咁咪打我三下手板啦，醒目仔。 我先得。好啦，咁啊，阵间就会有我哋呢个嘅客家婆来了啦。究竟会搞啲乜嘢咧？ 嗯，好， 醒目仔。 我知。教食得嘅嘢， 哎叻仔， 嗯， 系啊，冇错。 咁我叻仔点讲？ 有关叻仔， 叻仔， 系啦。你一阵间你叫叻仔，我就喊咗 醒 目仔， 叻仔， 醒目仔， 叻仔， 一阵间再见。 当局又决定维持对确诊人士为期七日嘅强制隔离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晴朗酷热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4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5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8，升0.6。比亚迪股份269.2跌1元，腾讯控股337.2跌6毫，天齐锂业79.1新上市，盈富基金21.48升0.2，阿里巴巴108.4升6毫，美团183.5升5.5，友邦保险84.35升1.1，京东集团241.4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48，瑞士法郎7.997，澳元5.317，加元6.036，新西兰元4.813，欧元7.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5.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6点，升129点。港金报16170蚊，跌70蚊。

放松快活人。 好啦，第三个钟头节目开始咗，33度气温，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啊，早前早前， 上木仔， 叻仔叻仔 叻仔，上木仔 上木仔， 叻仔 啦。好啦，咁啊，欢迎晒我哋咁多位朋友咧嚟到我哋呢一个嘅就系客家婆来啦。 好， 好啦，咁啊，每逢礼拜三嘅话，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咁啊，今日咧，哇，阿叻仔。熱就樓危降咧，丟坑咧，地刀危哀搞掉咧，都喺 sit 嘅一動詞。我頭先講咩啊？ 食嘢嘅 sit 嘅動詞 啊！今日話即知道啊，卡金婆靠食嘢啊！ 冇錯啦，佢又講一半唔講一半。 我依家高度集中精神，醒目仔。 咁你喺嗰度打個坐。好啦，嗱咁啊，醒目仔同埋阿叻仔咧，今日我哋要講講咧，有關於其實夏天咧。去买嘢，尤其是系去呢一个市场嗰度买嘢咧。 街市系咪？ 街市系好开心嘅一件事，你有冇发觉？ 有啊，五花八门， 系啊， 七彩缤纷， 五颜六色，乜嘢都有。所以其实咧，我谂喺呢一段时间咧，如果系阿上木仔，希咩特呀，杜飞谦卖餸，人挑咧都进屋下做翻咧，知唔知讲咩？ 天， 我会去买嘢煮饭啦。 系啦。咁啊，会唔会话特别会买多啲瓜瓜菜菜啊？ 有啊， 诶、 欸，我嗰日啊， 买乜鸡？ 星期日我家姐整咗个木冬瓜鸭汤，哇，好好食！ 哇， 嗰只鸭将佢咧， 好严重下喎， 八十几蚊， 点解咁严重啊？ 唔知道，我觉得整鸭系好严重， 系啊，好大阵仗噶。 咧，危介绍一下、啊，因为以前咧，我哋屋企咧，好中意食鸭嘅，客家人唔掂攞名嘅，好中意食鸭。咁其实每一次汤鸭咧，系好大件事嘅，因为佢哋要掹毛噶，佢哋有好多。 如果你咁講， 有啲倒毛啊， 鴨毛 係啊，如果你劏過你就知噶啦、哦，雞嘅就你掹咗之後咧，你就冇嘢噶啦。佢哋係要揾個鉗咧，熱就捉拆捉拆掹掹，佢整嗰啲鉗。 其實煮鴨同煮雞係咪好唔同 㗎？唔同嘅 方法 係啊， 你講得啱，我真係好耐冇試過。 好難整 雞，成日有時嗰陣鴨真係。 我家姐話嗰只冰鮮鴨咧，85蚊。 唔算貴啊，係嘛？ 係啊，唔算貴， 因為比雞大隻啲 嘅。冇錯，冇錯，貴 一半攞嚟煲湯，另一半攞嚟炆。哇，好好味！ 係 啊，嗰個老火冬瓜鴨湯裏面有咩咧？有冬瓜啦、鴨啦，跟住有蓮子啦、骨啦，仲有一紮嗰啲去汁豆啦、果皮等等。咁另外咧，如果炆嗰邊咧，哇，有栗子啦、紅蘿蔔啦。仲有 好香啊！ 总之好、甜嘅、鮮甜嘅，真係食到我舐舐嚟。 冇錯，嗱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鴨咧，我頭先有講到點樣煮啦。咁、但係如果我講到嘅就係冬瓜呢啲係真係好夏天時令食嘅， 冇錯冇錯， 消暑。 係啦，你會發覺就係話耐唔耐就等於我哋會聽下中醫啊，取 Sir 都會有講係咪？你得閒嘅話咧，其實真係喺呢一段時間咧，如果你話要解暑嘅話，就要冬瓜啊，再加埋嘅就係生熟薏米啊咁樣啦。好啦，咁我想問一問，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石上木仔都降害凍價飽鴨，係咪？咁其實我想問一問嘅就係阿叻仔，阿東兒希都介先而開米麥雞來，我要你 咁樣 滾一個湯，係我驚你唔知道講咩， 滾湯定煲湯？ 我知道， 滾一個湯。 好、okay.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如果唔係夏天，唔係夏天就唔得，講一啲即係想講夏天㗎嘛。 我想講夏天。 哦，天哦，我會中意煲呢個薯仔番茄加魚咯，即係番茄魚湯咯。 呢、個就係好家常嘅， 家常 係啊，四季都得嘅呢個。 係啊，四季。 夏天我都是冬瓜嘅啫，你唔菜汤有咩菜？ 好正啊！ 丝瓜咯， 丝瓜 超正啊！合 掌瓜啦， 系 啊，有好多噶。呢一段时间，总之系瓜瓜啦。 合掌瓜点讲啊？ 合掌架， 合掌架 系啦，合掌架。 你瓜老衬咧点讲啊？ 我唔会教呢啲嘢。 点解你要讲呢句说话嘅？点解你要？点解你要咒人瓜老衬？ 我冇啊！ 听完水格超咩？ 我冇话喎，我净系问 要瓜老衬啫。人哋而家讲紧系夏天瓜菜多，你无端端又要讲瓜老， 你教佢咧，因为前面有个李字啊嘛，你咪教佢咯。 延伸阅读啊，老师。 五毛啦，五毛讲嘢叫水动事啊， 水动 水动事系唔教嘅，系教啲孝动事噶。 孝动事。 好啦，咁其实我哋要讲紧嘅就系夏天瓜菜多。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咁啊，其实大家咧都会好中意喺呢一段时间。 阿老师，对唔住， 系 苹果得唔得噶？呢个 苹果。蘋果 有啲人中意煲蘋果湯嘅嗬， 甜果係秋天啊， 係啊，潤 啲 啊，都係 秋天， 都係啊，係啊，秋。 梨琵琶啊嘛， 秋梨 呢個係一個牌子嚟㗎，我哋唔講啦。咁啊，所以其實若果你話即係講緊話，即係呢啲係蘋果啊，或者有啲生果煲嘅湯，通常我哋都會喺秋天嘅時候比較潤一啲嘅。但 係 若果你話呢啲咁嘅話，如果你有聽取 Sir 有講嘅話，其實實際上呢啲係比較容易出味道嘅一啲 生果 啊，講緊瓜菜啊，所以其實佢就係會揾啲滾就已經得㗎啦。喺第二集定係第一集，我哋有講緊 半小時已經搞掂，好快，快靚正。 其實我哋好犀利，因為其實基本上有好多種唔同嘅就係去烹調嘅方法啦嘛。你又有滾湯啦，又有煲湯，又有燉湯，其實都會因應住唔同嘅材料啊嘛。咁又講到我就話夏天，因為呢一啲咧，其實基本上咧係要你係多啲水啊。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你就應該係滾就夠噶啦，就唔需要揾嚟煲嘅。 係啊， 你有留心聽書㗎。 你煲老火湯整到個廚房熱辣辣，你又會好熱。 你唔會用呢啲嘢嚟煲老火湯㗎，唔需要啊嘛。 叻仔啊！我教叻仔， 而喊咗呢一阵，而喊咗我嘅 点啊？ 羡慕仔， 羡慕仔点啊？羡慕 啊！你如果你一人前咧，我觉得你可以姓瓜，然后买一条生鱼。 系你教大家嚟讲下， 生鱼就 用客家话。 唔系个姓瓜，咁我可以讲啲市价，去爆呢个生鱼。 生咩啊？ 生鱼鱼。生鱼系大生鱼， 生鱼啊， 生鱼啊， 生鱼，攞命做啊，点做啊？ 个鱼嘅条乸壳加个尾骨， 条乸壳鱼， 净系用生鱼个条乸壳， 系啦， 五个身啊， 买五条，五条， 五条， 系啦， 五条， 净系要个头啊。 唔系， 佢就用个要鱼，诶，我条乸壳 生鱼， 生鱼 嘅头 骨尾个滚汤，个身起肉，然后你煮，哇，好正！ 客家话， 客家话就系，哇，咁又冲冲冲， 咁啊唔系客家话， 我移咗问， 如果买一条生鱼， 系啊，大条啲$40， 真系用一条乸壳，系咪？ 系 用个血骨。 气骨 系啦，气骨请我爱点肉系咪？啊，人天爱就骨咧都用来煮汤系咪啊？ 系， 因为灌汤 啊，灌汤 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啦。 啲肉就我嚟食， 但系咧啲肉就揾嚟食。 喂，你$40卖唔卖到条生鱼啊？而家啲肉贵， 我$20一条啊， 买到 生鱼$20条细细条，起唔到肉 系咪啊？ 系啊， 普普通通嗰啲鱼咧， 你$40嗰就起唔到肉，你讲得啱。 系啊， 你 起码 $50到啦， 冇错， 系啦，咁样就差唔多啦。 好冇 好啦，咁啊，多谢两位今日同我哋讲咗嘅就系话。我哋嘅夏天瓜菜多可以点样咧？就可以运用呢啲嘢食嘅话咧，就可以其实平噶。 系啊， 你买当做嘅食物咧系好抵嘅。 冇错。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有十样嘢咧，就系 啦，老师， 好紧张系嘛？ 系啊。 你估下有啲咩会出现？ 哎呀，省略 都系 头 先嗰啲，系咪头先 嗰啲啊？ 嗰啲头先都有嘅，系啦。嗱，当然头先好 中意 嘅。 点解你咁 因为佢好想快啲打 啲下身一百字啦。 好嚟咯噃，第一个番茄， 番茄， 尝试下点讲啊发音。 番茄， 番茄， 我都啱啲。 番茄系啦，系好奇怪， 番茄。 好啦，另外仲有啦，仲有嘅就系阿小张张好中意嘅就系番茄咩汤话？ 薯仔， 薯仔， 薯仔。 薯仔 系啦，就系番茄薯仔啦。如果系煲番茄薯仔汤，即系爆番茄薯仔汤。 番茄薯仔汤， 系啦，番茄薯仔。头先你有讲到啦，就系话系啊，一人前嘅话咧，最好用咩话？ 鲜假 我哋唔会讲姓瓜嘅，姓瓜其实就系广东话。但系如果你系话客家话咁， 其实佢应该叫丝瓜。 冇错。正解嘅就係絲瓜，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客家嚟講，我就講蘇架， 蘇 即係絲瓜啦，係咪？ 絲瓜， 咦，同蘇仔咁似嘅個音， 蘇嗰個係蘇仔，係啦，絲架，呢個係絲架，係啦，絲，嗯，啊唔係，對唔住係絲架，啊蘇架，對唔住，係啦，西瓜係絲架，咁而家呢個就蘇架， 蘇架， 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嘞噃，就係有啲人唔係好中意食嘅，但係年紀大咗嘅話就會喜歡啦， 苦瓜， 因為冇錯，苦架， 苦架， 係啦，苦瓜。就係苦瓜，其實都可以揾嚟滾湯嘅噃，揾嚟滾排骨湯，哇，不知幾好味啊嚇！金金地係啦，好，另外仲有啦，雖然唔係話而家呢個時候當做，但係其實你間唔中嘅話揾嚟包下餃子啊，又或者揾嚟係啦炒蛋都非常好味嘅，就係叫菜。 叫菜我成日做嘅呢樣嘢， 叫 咩意思啊？叫菜啊？我叫啲菜 ，OK。嗱，咁如果你话就有一啲个就系韭菜之外，仲会有韭菜花。咁我教埋大家吓，就系叫菜花。 叫 呢、這个唔系嘅，系啦，第五个嚟嘅啫，叫菜就得啦，系啦，因为两样嘢嚟噶嘛。好啦，另外有一个嘅话咧，我发觉其实都几好嘅噃。有时你可能买咗翻去嘅话咧，自己霎一霎佢就摆少少盐啦，可以搵嚟当呢个小食嘅，就系、是、毛豆啦。 我超中意， 我都系超中意。其实如果自己搞嘅好平嘅啫，但如果你喺出边嗰度买一包包嗰啲咧，冷冻嘅咧，好贵嘅，系 日本嘅仲贵， 冇错， 38蚊一包， 冇错。所以我发觉系唔需要嘅。 我同你夹钱买。 唔好，我自己喺街市度买毛挑， 毛 就系、是、毛豆啦，系啦， 挑毛 毛挑，我好中意食毛豆白， 超中意， 我又好中意， 我中意滚汤， 哦，滚汤又得，你或者将佢就整成一粒粒攞嚟炒，亦都好食、啊。好啦，另外仲有啦，我而家最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中意，其实中西餐我觉得都可以用到嘅就系、是、茄子啦、 哦， 有啲人未必会中意吓，佢哋觉得有一阵嗰啲唔知咩味啊、嗯，但系其实茄子系非常好。 哇！散散啊嘛， 冇錯，誒茄子， 茄我又係， 係、哦、啦，即係番茄差唔多，佢係番茄，係咪？佢就係茄子，係啦，就係、是、茄子、啊、，OK。好啦，另外仲有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话喺夏天嘅时候有啲当造嘅食物，呢、這、一个就系好大嚿嘅 丝瓜、 冬瓜、 冬 系啦，冬瓜、 冬瓜、 冬瓜就系冬瓜。头先我哋讲到丝瓜就系丝啊啊苏瓜，系啦， 哇，冬瓜盅真系好食， 系 啦， 冇错。 唔係，其實冬瓜真係好容易搞 嘅啫。係啊，冬瓜粒湯又好味。 係啊。 哎呀！ 所以呢一段時間，同埋又平啦。 冇錯，係 好平。 好啦，冬瓜之後嘅話咧，仲有另外一樣嘢，我發覺咧就係阿小張張都會好中意，因為我見過佢 po 過上去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你自己炒嘅紅綠燈三個顏色嘅係乜嘢啊？灯笼椒， 灯笼椒， 顶笼椒， 顶 係啦，顶笼椒。 如 果你青椒嘅话咧，就系青椒。 青椒， 我觉得三只色都好食嘅，但系唔同嘅啲味道。 有啲甜啲咯， 系 啊，系咪？系啦。但系如果你话青椒嘅话，就有啲腥味咯，系咪啊？草青味。 冇所谓，三样都食。 好啦，仲有另外一个嘅，就系喺夏天嘅时候，一定系当做噶啦。冬天啊，或者系其他嘅时间嘅，比较难食到嘅。蕹菜， 系 咪 啦？ 蕹菜又系好食咯。 蕹菜 呢个比较容易啲发音。蕹菜， 蕹菜， 蕹菜，蕹菜， 好食到咁啊！ 系啦， 蕹菜 系啦，咁你就同阿菠菜莲讲咯。菠菜莲点而见蕹菜啊？ 菠菜点讲啊？ 菠菜， 菠菜， 菠菜莲。 如果佢系年纪比较大咧， 哦，太菠菜。我就闹菠菜， 我唔要闹 老菠菜莲，或者大菠菜莲系咪？我知你衰格噶啦， 强嘅本色。 好，我哋重复一次：番茄、 番茄、 薯仔、 薯仔、 丝瓜、 苏瓜、 苦瓜、 苦瓜。 系啊，今日两个韭菜、 韭菜、 毛豆、 毛椒、 茄子、 茄子。 冬瓜、 冬瓜、 灯笼椒、 灯笼椒、 蕹菜、 蕹菜， 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喜。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但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 想见了，没有伴侣孤独时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从此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脾气，来制出笑脸夸张一点，放好悲中大气，小丑从来吸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 嚟啦嚟啦，叻仔叻仔叻仔， 石木仔 叻仔叻仔叻仔叻仔， 成 叻叻仔叻仔， 嚟啦噃吓！第一题，半生瓜即系石木仔， 酷噶， 好好。第二题，乜嘢又名为秋根菜？ 石木仔 叻仔叻仔叻仔，就系呢个翁菜， 好好。第三题。客家婆被人话佢好矮啊，系石木仔 冬瓜， 好嘢，就叫做矮冬瓜啦。第四题，日本嘅枝豆 石木仔， 石木仔矛 挑， 哇，矛挑好叻，我见到要三分喎、啊，你犀利吓。第五题，丝瓜 石木仔， 圣瓜又名为咩？叻仔 苏家。 素格啱嘅。第六题吓，话人哋傻头 石木仔， 石木仔 树仔， 真系好犀利。第七题，有啲乜嘢？头先我哋所讲嘅系紫色 石木仔， 石木仔 老师我有叫 噶。咁、哦、你讲啦，你系乜嘢？ 算啦，你讲啦。 系啦， 诶，唔好算，唔好算，俾你， 我唔要。 我俾你，系都要俾， 我系都唔要。 吓、啊，每人有一分就怕你，即系有十一分啊！我哋好啦， 叻仔，叻仔，邓龙罩 错。我问呢一题嘅就系话，好多人咧就系话咧，有一啲味嘅食物咧就叫做五辛啊， 头 生木仔。 叫菜， 冇错啦，五辛其实系有埋啲白。有啲拜神嘅人嘅话，其实佢哋系唔可以食一啲五辛嘅植物嘅话，咁就系韭菜系其中嘅一种啦吓。醒目仔真系气势如虹。第九题， 醒目仔，快佢佢主， 佢讲错，佢讲啱咗，系啦， 都未答。 第九题我想问嘅就系西红柿又名乜嘢啊？ 我讲咗，跟住我仲讲埋佢主添， 仲有咧， 佢主 掉龙爪，掉龙爪。 诶，唔系，唔系佢主 啊，就系邓龙爪。 Well, okay, 這些 咁我 你 我每人有一筆，每人你唔好鬧交啦。 咁啊， 今日好犀利嚇，醒目仔咧係有七分，咁而阿叻仔嘅話咧，今日咧係有四分嘅，係啦，今日總共係有十一分嘅。OK 好。 哇，你好少贏嘅喎， 唔係啊，佢成日都贏㗎。 賽後感言啦、啊，你。 我觉得做人真的要谦虚啲，我再劲要谦虚，要听客家婆话，咁就你系一个石木仔。 我谂你同任何客家人讲都唔明你讲。 喂，好啦，够钟啦，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话，感到满意，认为气氛良好，双方讨论坦诚，有信心交流会可以发挥得更完善。他形容今次是新起点的第一步，进一步为市民做实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形容 前廳交流會是好的行政立法新常態，亦都加入新元素，希望行政立法關係在特首領導下有良好進展。政府公布李家超擴大抗疫專家顧問團團隊，委任6個專家在公共衛生、傳染病學和臨床經驗等範疇向政府提供意見。6個專家之中，除了原有的許樹昌、梁卓偉、袁國勇之外，新增了港大3個教授，孔凡毅、劉澤星和劉宇龍。李家超將不時主持專家顧問團會議，連同政府官員和醫管局代表聽取專家意見，更全面地掌握疫情形勢。政府會按照疫情發展，參考專家顧問團的建議，制定精準的應對策略和措施，務求以最少的代價達至最大的效果，在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同時，減低對社會正常活動的影響。城巴和新巴明年7月起合併，運輸署副署長李瑞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巴士公司提出新的路線，運輸署會把關。城巴企業傳訊經理曾安迪說，路線重組將主要集中在港島區，公司會全盤考慮，例如能否有特快路線或者舊路線需要整合，將一些重疊但載客量不足的路線重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學峰在同一節目認為，重組路線應該以整個概念和港鐵以及其他交通工具配合。新巴職工會理事盧子維關注，合併之後例如偏更等制度問題，如果採用現在城巴的制度，新巴員工是否要重新簽合約。歐盟批准克羅地亞明年1月1日起使用歐元，克羅地亞將成為歐元區第20個成員國，是歐元區8年來再有新成員加入。歐盟財長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簽字儀式，克羅地亞財長代表國家簽字。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說，克羅地亞的加入加強歐洲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採用歐元亦有助拓展歐洲未來經濟的韌性和實力基礎。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4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5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8，升0.6；比亚迪股份269.2，跌1蚊；腾讯控股337.2，跌6毫；天齐锂业79.1，新上市。盈富基金21.48，升0.2；阿里巴巴108.4，升6毫；美团183.5，升5.5；友邦保险84.35，升0.1；京东集团241.4，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09，瑞士法郎0.982，加元1.302，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191。歐元對美元1.004，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6,437點，升101點。港金報16,17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6.48美元，賣出1,726.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鳄同毒贩搏斗，伤势严重，手术后陷入昏迷。造成后秦风向他介绍自己是猎豹突击队的人，话燕破鳄今次完全可以不用受伤， 指出佢忘记最重要嘅一点，究竟系乜呢？见破恶又承唔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新春剧场翻嚟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喺7月正式开始啦！ 我哋将会透过全港小学进行招募，成功通过甄选嘅小朋友，更加有机会亲身声演《不得了剧场》第三季广播剧。 想参加，各位同学仔记得要留意小学校内宣传啦！ 成日听到人哋话要检查自己有冇油，究竟油系点嘅样噶？ 咁我哋就要视乎翻佢系边一啲位置嘅分布啦，大粒啦定细粒啦，佢颜色啦，或者佢本身系咪得呢一粒咧，定系其实周围都有啲类似望落去都系一样样嘅嘢咧？通常佢都好中意一大扎咁样生嘅，或者你拗完之后佢附近又生多几粒啦，咁呢个应该都系油嚟噶啦。 要学识注重自己嘅生活健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杨眉。 各位来宾、老师、同学，今日好高兴啊！我哋请到啱啱荣获本校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嘅张太嚟到我哋嘅大学堂，同大家分享佢过去嘅奋斗史，同埋佢人生种种嘅起跌。大家请以热烈嘅掌声欢迎张太。 早晨，大家好，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嚟到大学同咁多年轻人一齐倾下偈，分享一下我充满住甜酸苦辣嘅经历。我希望大家今日可以轻松啲，好似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咁。 阿张太啊，我是中文系2年级的同学嚟嘅，我想问一下你咧，喺过去的日子是咩事令你喊得最伤心？仲有你上一次流眼泪是几时的事咧？同埋系为咗啲咩事咧？ 曾经有人讲过，眼泪其实是人身体里面的明珠，是很珍贵的。一生人之中只有1000万粒珍珠，所以同学们，要好好珍惜你哋嘅明珠，为值得嘅人同埋事情，先至好流眼泪。 阿嫂，你一家几时搬走啊？ 搬？点解要搬啊？ 点解？ 吓？ 你哋依家住紧嗰间屋啊，系我伯爷留俾我噶。嗰阵先系四哥在生咧，我见你哋一家冇地方落脚，我先暂时借俾你哋住。 喂，我一毫子租金都冇收过你、啊。 但系我记得老爷亲口同我同埋四哥讲，间屋系留俾我哋、 啊。你真系啊！三叔嗰阵时都病到懵下懵下啦，佢同我伯爷讲啊，间屋系归我噶。嗱，而家咁，我个仔就嚟结婚，我谂住整好间屋，我俾三日时间你，你快啲揾地方搬啊！ 你个仔好似得十六岁，我几时得嚟结婚啊？ 喂，阿嫂，我啲嘢咧唔好理咁多啦吓，你最好尽快搬。 得，你放心，我一定搬。不过三日好似 嗱，我叫咗人嚟拆幅墙噶啦，你自己谂掂去。 咩事啊？咩事啊？ 我冇事，你 做乜嘢啊？ 你入去食饭吓，啲饭冻啦。 啊！想住好啲，食好啲，咪早啲出嚟打工咯，使乜靠黐啊？ 你讲乜嘢啊，大伯？我唔系好明白、啊，你有冇讲清楚啲啊？ 边有咁对长辈咁冇礼貌噶？学人读书读屎片咩？ 你讲乜嘢啊，大伯？ 郭明入去食饭，我有啲肚饿啦吓。大伯如果系唔嫌弃嘅话，一起食餐冇送饭好唔好啊？ 唔好啦，我约咗人饮茶，唔得闲。总之记住，三日后搬啦。 得，冇问题。郭明入去食饭。 好啦。阿妈， 我知道你想问乜，系你哋咧同大伯虽然都系姓张，都系同一个太公。不过当一家人各自为咗自己，就会变得好自私自利啊，国家就会散噶啦，你明唔明啊？ 阿妈，点解你同阿爸生咁多噶，成五个咁多，知唔知我做大好辛苦噶？第日老二老三如果又变得好自私咧，咁我哋个家咪好危险咯。 啊，所以国明，你知道自己系大佬咪好咯，一定要睇实啲细佬妹啊！ 你放心啦，佢哋唔听话咧，我攞鸡毛扫 fit 佢 pat pat fit 佢 fit 佢。 国明，妈妈有冇打过你？ 冇，冇嘅。 咁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因为我都冇曳，咁点解要打咧？我乖咯。 梗唔系啦，因为我觉得啊，我打你嘅时候啊，我比你更痛啊！你明唔明啊？ 嗯，知道咯。 嗯。 我翻嚟啦。咦？做咩摆晒啲嘢出嚟啊？点解会咁噶？咩事啊？ 冇错，冇错。 做乜嘢啊？ 快啲帮手执翻啲好啲嘢吓，一件都唔可以 少。哦，我知啦。系咪又大伯掉晒我哋屋企啲嘢出嚟咧？佢太过分啦，我去揾佢。 你同我企喺度，就嚟落雨啦，快啲帮细佬妹执好啲衫。仲有啲棉被啊，唔系我今晚冇得用。 阿妈，点解成日要俾佢虾啫？点解我唔可以闹佢？你俾我闹佢啦，我点解唔可以同佢？ 国明，阿妈知你乖，知你生性，不过千祈唔好流眼泪，一滴都唔可以流。你相信我，凭住我同你，一定可以重新有一个家嘅。唔好讲啦，就嚟落雨，你快手啲执嘢，吓！ 睇住你，我唔会怕你噶，即搬嚟啦！ 阿张太啊，你哋咁样俾人虾，咁都默默承受，咁样同弱者有咩分别啊？ 为咗呢一啲事而流泪嘅，先至系弱者。因为我跟住落嚟嘅遭遇，正好俾我同个大仔国明一个好好磨练嘅机会啊！ 国明， 嗯， 做咩仲唔瞓啊？ 我啱啱先帮我哋睇晒啲功课，想温一阵书咯。咦，阿妈，你咁夜嘅？ 唉，今日粥档生意几好啊！我洗碗都洗咗成个钟，唉，我条腰好攰啊！ 阿妈，其实咧，如果生意好，你不如请个人嚟专帮你洗碗咯，咪唔使自己洗咁辛苦咯。 唔得，依家啲生意先叫做好少少，都未系时候要加重成本啊！迟啲生意稳定啲先讲啦。 嗯，啊，不如我出粥档帮手啊！我识洗碗噶。 唔得，你要帮我睇住下面四只马骝仔啊嘛！你听住啊，你睇漏一只嘅话，我打你屁股啊！ 咁、哎、啊，咁啊，咁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读好啲书，再考大学，到时帮阿妈搞好个档口，我开心啦。 嗯，吓、啊，其实一定要读好啲书咩？阿妈你够冇读过书啦，你一样搞到足当啦，系咪先？ 有啲嘢逼出嚟嘅，你阿妈我最大嘅本事系咩？你知唔知？ 我梗系知啦，忍耐力系咪？忍， 你知就好啦。阿妈忍你啲牛脾气啊，忍得好辛苦啊！ 冇错，边个再黑我哋，我会对付佢嘅。 边个啊？大伯咁夜嘅？ 系啊，通知你哋，唔使住猪栏啊！你搬翻过去旧屋住啦，费事啲人话我虾你呢啲孤儿寡妇啊！ 好嘢，住翻嗰边啊！猪栏真系好臭啊，妈，我哋快啲搬咯。 冇错，大伯啊！我哋住得几好啊！我哋唔使搬翻过去啦。 吓、啊，唔搬？点解啊？宁愿住猪栏，点解啊？妈， 系咯？点解叫你哋搬翻过去住，你哋都唔肯嘅？ 因为八十年代头，政府咧要发展啲旧区，大兴土木啊嘛。大伯知道我哋住紧嘅猪栏，啱啱就纳入发展区。咁咪会得到政府收地赔偿咯。 哦，如果你得到赔偿，咁咪有第一桶金咯。 如果我真系咁样啊，赚到第一桶金啊，我今日都唔会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我嘅人生经历啦。 阿妈，今次又俾大伯摆布，佢叫我哋行啊行，企啊企，点解你成日俾佢虾噶？ 郭明，阿妈虽然冇读过书。但系唔代表就可以俾人哋踩住心口行过啊！吓、啊，过去阿妈唔出声，原因唔系我怕事，而系我唔想哭哭啼啼咁样博人同情、博人可怜啊！ 嗯、 我系要据理力争啊！ 咁我明咯，咁我要学据理力争先得咯。 咁你即刻去学游水先。 吓、啊，乜唔系学法律先可以据理力争？点解学游水嘅？ 学游水比学法律能够更加发挥到自己的效力更大和更强、啊 哦、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阿爸有一次教我游水拱了我落水几乎浸死我不得我很害怕游水、 嗯、我就是记得这件事所以叫你去学游水咯 张太你不是真的这样对个仔吧 我叫他学游水是想锻炼他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那结果呢 他真的没有告诉我知。然后一个人就去了游水。跟着十年都没有见了。 吓、啊、十年没有见他不是发生什么事吗 不是。他只是粒声不出就一个人游水落香港。 游水落香港这么大件事他没有跟你商量的吗 没有。他比我更加坚强。他到了香港先就在地盘找工作住在钻石山的木屋区有次火烛啊好彩又没有烧死他不过就烧晒他的钱和所有东西我这个仔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又重新来过 哦那他后来有没有在香港读法律啊他 没有在香港读咯 吓那你会不会很失望啊 没有因为他很努力工作他努力地读书结果他考上伦敦大学那里读法律。 阿妈当你收到我这封信我已经挨完了个考试很快放暑假了。今个暑假我想做暑期工赚点钱给老二老三过来英国玩两个星期。 郭明当你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一封是阿妈最后一封同你以中文书写的信。下一次我们以英文通信 ,OK? Wow, Mom, what a good idea! I hope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Do you understand? Of course! 我原本呢只是懂几个英文字母 ABC 的。不过我为了要自己进步为了要同国明以英文通信我坚持每日读两页牛津字典。 咁结果你真系可以用英文写信啊 ？Of course！ 哇，张太你好叻、啊。 嗰阵时我啊净系识 of course 同埋 no problem 噶咋。我咧系有恒心嘅，不过我始终系一个平凡人。 加上工作越来越忙，我只是学识几个英文字，我决定退休之后再抽多些时间学好英文。 那你的仔是不是终于完成了你的心愿回你公司帮你手？ 他帮了我一段日子，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的生意没什么兴趣，结果去了联合国做。 哇，那你一定支持他啦。 是啊，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我五个细路我都不会刻意栽培他们，我任由他们自由地发挥，自己去闯。 张太，你现在你的集团业务那么广泛，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有搞地产的？地产不是还赚得多一点吗？ 这位同学，我想问你，每晚睡那张床要几大才够啊？ 不用很大，我现在睡那张三尺乘六尺都很舒服的了。 就是咯，我们大家其实都不用要很多地方啊。加上我认为天地都不是属于你和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所有土地是属于大自然的，基于这样的情况它又属于大家的。 Sorry 啊，张太，你讲得好深奥，唔系好明添。 我哋有时间再慢慢倾啊。 好，咁后来嗰个大伯点啊？ 郭明，做乜咁耐先翻嚟乡下睇下啲叔伯啊？系咪而家你哋一个二个啊？唔系律师就医生啊？巴闭唔识人啊？ 唔系，大伯，你系长辈，我哋实尊重你嘅。 你记唔记得你哋细个，你伯爷走咗，边个照顾你哋噶？边个俾钱你交学费啊？ 梗系记得啦，咪二伯同埋姑姐咯。 咁我点帮你哋？你记唔记得啊？你唔好以为你去英国浸几年咸水就了不起啊，忘恩负义、啊。 梗系唔会啦，我点会唔记得啫？我好清楚啊，记得晒大伯你好大力掉我屋企啲嘢出门口，又赶我哋住猪栏，咁多嘢我梗系记得啦。 你真系冇大冇细啊！ 国命， 阿妈， 大伯，我真系好多谢你安排我哋住猪栏，等我哋永远都记得嗰种味道，就好似醍醐灌顶。每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又解决唔到嘅问题，我就会想翻起猪栏嘅味道，咁我就会有方法去处理所有嘅问题。大伯，你令我一家人更团结，多谢你。 似风貌，求今天。 甘甜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马小强呢个剧咧，令我谂起好多咧旧香港嗰啲刻苦嘅生活啊！ 嗯， 我仲记得咧，即系上一代可能你都有涉猎到啦，就见到嗰啲姑姐啊、auntie 咧，就会攞啲穿珠仔啊，做手工啊，翻屋企咧做帮一啲工厂啊，佢唔知成打成打，定一批一批咁计啊！唔知你有冇？ 我都有试过， 有冇试过？ 试过 喺屋企做穿珠仔啊！ 我咧就剪线头， 系啦，即系做好多啲湿湿碎碎嗰啲手工， 系 赚得好几一个几毫嘅赚， 系啊，系好平嘅咋。 但系全家人都做嘅， 系啊， 系啊，成 好开心。一路做一路倾偈咯， 系啊！ 我哋屋村咧就隔篱几个师奶都有晒，即系一齐嘅。 嗯， 系啊。 同埋啲师奶好可能就会攞多啲嘅真真就，哎呀，阿林伯你都可以试下噶。 系啊， 跟住佢会有人会帮你嚟收啊， 系啊，可能有个系判头嚟嘅，我怀疑。 系啊， 佢又收多一仙两仙， 冇所谓啦。 我梗系啦，佢负责对接嗰啲人，我都 OK。 都系细路仔咧，嗰时从来唔会觉得辛苦嘅，觉得好玩。 梗系玩啦，你唔俾佢剪，佢都唔开心添啊。 所以当年吓，即系好多我哋啲上一代啊， 就 好多兴 嘅， 过嚟 好啦， 冇错，就好似阿信啲故事咁样吓， 冇错， 好咁啊！希望每一位朋友今日咧，就无论挨都系开心啲，一路就算系挨， 烧住你 挨，烧住挨。 唔系真系嘅，有一句说话嗬，即系其实系唔系开心又系咁挨，唔开心又系咁挨， 梗系开心啦。 或者我哋唔好用挨住，我哋享受嗰样嘢。 好， 好。大家工作愉快。头先有个朋友留言啊，佢行下街啊，佢喺度笑咧。 笑咩？ 佢喺某一间百货公司，跟住笑咧，个售货员望住佢，佢哎呀唔好意思，我听紧风 show。跟住嗰个售货员即系我知快活人啊嘛。 哇，咁犀利！ 系啊，我哋 吹字喎。风 show， 跟住就系 快活人啊嘛。 吹字啊，吹字啊。 日见啦。 好， 拜拜。 拜拜。